不僅於此，李勇浩強調，即使美國尋求進一步談判，平壤亦不會改變立場。特朗普昨日在峰会后的记者会表示，北韩并没有承诺销毁核武器，但就要求美国撤销全部制裁，因此他拒绝签署协议。特朗普坐专机回到阿拉斯加，他并没有直接回应李勇浩的讲法，但表示美国正投资导弹防御技术，指美方不寻求冲突，但如果被迫自卫，美方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较凉，早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0点，升67点，成交金额22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47点，升15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7蚊，升个二；中国平安83.4，升7.5；小米集团11.82，跌0.4；友邦保险78.7，升2毫；中移动83.65，升1.05；盈富基金29蚊，升1毫；港交所273.6，升3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412，瑞士法郎7.872，澳元5.576，加元5.963，新西兰元5.351，欧元8.9269。每百元对港元7.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6点，升180点。港金现价报12,3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4.09美元，卖出1,31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出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东区走廊安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合办 Made in Hong Kong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2019， 邀请到一众少数族裔的嘉宾一同推广种族融和，共享平等的重要信息。 当日仲有佢出现， 随缘便碰到，随缘便最好，有经验带路，而成熟少妇长裙露背， 约定你3月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地下大堂2:30见你啦！ 全家有路， 钱系要搵，系要使，仲要识得点计划，日几多着几多， 阿女阿仔啲消费，投资有蚀有赚，风险要估计。 零风险超高回报，你估真系咁多快钱咩？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引人入膏，记得保持警惕，睇真啲先好信啦。去前家有道网页 thetwinfamily.hk 做足功课先啦。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单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 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各位听众 ，Happy Friday！ 我真系觉得我哋好专业嘅 咩啊？ 喺红灯未着起之前咧， 我哋唔会过马路噶。 红灯嘅时候好守规矩，大家诶点啊，咁啊点啊，你 拖住自己疲乏个身躯，仲要系咦你病成点啊？ 系啊， 咦你又唔得，我又唔得，一着得喂早晨啊， 早晨啊， 啖气气 喎。星期五啦，咁又点唱嘅？呼吁第二线18723888，18723888。 读唔读到歌啊？阿曾志豪， 读到， 读到系嘛？ 我读歌都唔使用气嘅， 同埋读歌系好读嗰个读啊， 系啊系啊， 唔避忌真系。哇，我今今日都可以做呢个活泼小王子啊！ 点解啊？ 即系计呢度，计呢个活泼小妇人之后，我今日都尝试咗呢一条西天取经嘅路线。 因为话说直播室有一位嘅拍档咧，就架车就跪低咗。 系啊，同个人一样嘅，一齐跪啊，齐跪。 一连串阴差阳错嘅，呢个冇车就固然系几日噶啦。 系你一世我谂嘅主旋律嚟噶啦， 都几好啊！ 你早听我讲嘢，你就唔会有呢咁嘅事出现咯，嗬？ 咩啊？ 我成日叫佢你快整好架车啊嘛！ 佢仲話你啊，坐個人太重啦，坐埋佢架車， 坐埋佢架車。 咁我咁又再搭地鐵啦。咁點知咧，我就咧掛住睇手機。哎呀，一般低頭族犯嘅毛病啊，出現咗啦。錯過咗個站， 眼又唔得啦，耳又聽唔到喎。所以咧，連九龍塘話俾你，哎，下一站九龍塘啦。 係啦， 大班人出佢都冇留意。 太順手，哎，咁坐埋去到樂富啦，咁啊算啦，我又唔想坐回頭車喎。不坐回頭車，不吃回頭坐，咁我就走咗上去啦。咁我一路上去嘅時候，就記得。嗰度有個樂富嗰個房委會個中心，有嘢睇嘅，係啦，咁我就咧橫掂都係啦，就行到上去。 咁你就走去試下啊，望下裡面同埋環境先，有冇上到去啊？咁樣即係 望望望望 望外邊。 係啊，因為原來佢要攞埋嗰啲表格先入得去嗰個即係睇樓中心㗎。係啊，如果唔係啲銀行職員入咗去啦。總之我就睇完嗰度一輪之後咧，我就唉是但啦，橫掂都行上嚟啦。咁我先講行上嚟嗰句咧，我終於體會到桂花田嗰種嘅。嗰种 拍嚟噶， 你谂下我同佢嘅身形，我副磅轻几多？ 咁系， 系咯，我都行到身水身汗啦。 但你本身个人亏，你有冇计翻呢一点啊？ 亏 good， 我 系 玩长跑噶嘛， 你亏亏， 我行上去冇问题。点 解用叠字嚟讲你系亏亏？ 系啊，我发现真系啱啱好有两个阶段噶，由呢个乐富呢个平地一路行咧，都仲冇嘢噶。开头咧有风吹啊嘛，仲 系，仲有啲凉快，系几唔错嘅。 系啦，呢个妇人点会觉得热嘅咧？多多咧有个平地咧，海拔100米咁样行。 系啦，由呢个山底行到去山顶， 去到红绿灯位个位 置。红绿灯位嘅时候，你开始发觉，咦？咪转咗季啦，好似哦，热咗少少喎，真系。 系咪边行边除啊？ 系啦，又未嘅，系啦，再幻觉嚟嘅啫。但系一去到广播第一号嗰度咧，开始发觉哇， 最斜你嗰条路。 如果冇人嘅话咧，裤都想除埋咁。 同埋只手开始咧揿住少少个膝头哥嗰个位咧，又唔想俾人哋见到，有冇咁样嘅冲动咧？ 都系嗰句，我玩长跑噶嘛，规官，冇事嘅真系。 我而家咧即系真系锻炼有数啊，行咗几个月咧，而家行楼梯系唔喘嘅。你而家叫我行个头嗰个百 吨楼梯，咩唔喘啊？朝朝翻到嚟直播室都仲喘緊， 我唔係喘，我熱咋，我熱咋。 等一陣先，等一陣先，等一陣先，呢啲叫做熱，唔係啊話，姑。 係熱咯，散熱。 热啊，我唔系喘噶。 我够热啦，有冇见我喘啊？ 但你散热散一个钟喎，你 大佬几劲啊！ 我热要晒， 争啲攞啲退热贴黐喺你个额头度啊！ 系啊，唔系嗱，我固然体会到佢嗰种处境啦，系啦。 除衫，但系我都未见到你有除衫啊！ 我解开咗拉链噶啦， 我整好耐噶啦。 对我嚟讲，我身体调节得几好啊嘛。 你话事你拨啦， 唔需要我。喂，如果你要拨咧，可能你真系要拨啊！头先我话嗰、那个即系房屋中心嗰度咧，房屋嗰度咧， 验方系点啊？ 因为我今日睇报纸咧，已经讲紧琴日噶啦嘛，就话佢哋琴日咧，其实已经系咧，即系人头涌涌咧，因为佢哋要争嗰个叫做即系单位咧， 系抽咗 number 出咗啦， 抽 number 拣楼啊， 系啦，仲要琴日有楼王啊嘛，即系有嗰个600几尺咧，有海景嗰个 629尺三房两次海景啊，售价 长沙湾海乐园 五二折之后咧，售价系4679800，四百六十几万 噶，有啲好似要有个四百几万咯。 我睇到系400几万嘅， 400几万咯， 系啊。 有一个系总之佢600几尺嗰啲咧就400几万， 系 咁佢有折啊嘛，佢五二折啊嘛，咁我见到咧就话好犀利嘅，啲人咧喺嗰个等排队嘅时候咧。用个好似咧，你去酒楼咧攞位嗰个显示屏咧， 哦、 下一张飞嗌到几多 号， 但系就唔系嗌到几多号，系话俾你听咧，嗰啲单位咧已经买剩几多个， 不嬲都有噶呢、這个。 哎呀，即系咧，我谂起个紧张嘅情况咧，真系 廿几年之前，止唔止廿几年之前啊？我爸爸妈妈买大埔嗰阵时咧， 都系咁 样 玩啊嘛，系咪啊？ 已经系咁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喺都系乐富商场入边嘅嗰阵时嗰个地方咁有少少唔同嘅，好紧张噶， 真系紧张啊！ 即系记住啲 number 系咁，咦？又熄咗一盏灯，又熄咗一盏灯，又熄咗。 仲要喺度睇，因为大家都喺度拣紧嗰啲单位啊嘛，我哋当100个单位咁样啦。前面嗰个如果买咗啊二号 A 嘅话，二号 A 就冇噶啦。 冇咗。 你本身个心水咧，同埋你个价钱，因为咧买居屋嘅话咧，成日讲紧就 系 为大家个钱系 好紧 噶嘛，系咪唔同人哋话几千万就咪几千万买层楼啦咁样，但系咧你嗰个二号 A 买咗嘅话咧，你就要谂啦吓，二号 C 啊，二号 C 我都中意嘅，但 系 二号 C 有冇可能贵咗20000蚊？ 同埋个折可能唔同咗咯。 系啊，最大件事系20000蚊，可能我已经冇钱俾啊，因为唔系讲紧几廿万未开头可以买边个单位都得啊嘛，买公屋嘅话， 成日都紧张嘅。 紧张噶，我记得嗰阵时嗰个画面噶。 咁我想问下，嗰阵时你有冇见到咧？銀行職員衝出嚟嗰啲畫面， 哦，咁呢個冇喎， 係咪？係咪嗰陣時？係咪嗰陣時未興咁樣玩法嘅？ 嗰陣時冇咁 猖狂嘅， 同埋嗰陣時你俾生意佢哋做，佢哋有少少吊高嚟賣添。 哇！你話 而家又真係唔同啦。咁你諗下以前嗰個樓市同而家個樓市係咪？以前我哋以前你邊有咁多 promoter 啊、銀行啊、信用卡又好啊，打電話去到你嗰電話度，喂，你使唔使借錢啊？廿幾年前邊有㗎？而家間間都要咁做啊！ 我見到佢最大嘅賣點。除了就係嗰啲大單位之外咧，就係話銀行職員啊，多過揀樓嗰啲客人。 我見到好似有50个啊，係嘛？ 200啊，起至50个啊，真係 睇到佢有50个唯一個咯。 係啊，哦，你50个唯一個咧，就真係唔出奇。唔係啊，佢嗰度職員佢話咧，真係有200职员咧多過嗰啲揀樓客。嗱，我講緊係琴日啊嘛，咁我頭先睇嘅時候咧，已經隔咗一日咧，照計應該冇咁熱鬧噶啦。 咁有 第二批朋友㗎嘛？係噶。有啲就直情係有一間銀行嘅著曬制服嘅，咁啊嗰度咧已經係離遠落到嗰、那個小巴站嗰度咧，你已經見到佢哋喺度咧互相喺度照應咧，喂呢、這個攞啲花嚟攞個夾俾佢啊！跟住仲有一批咧，果然全部穿住紅色衫咧，你睇唔到佢咩銀行嘅，因為唔重要，佢、用紅色衫，然後白字寫按揭專家。 哦， 真系 哦，咁啊几好喎！ 直情你谂都唔使谂啦，你银行职员都唔知佢做咩嘅，哦，按揭专家，你知佢真系。 但我想问啊，如果大家都喺嗰度做争生意啦，可以咁讲啦，我估嗰个按揭啊优惠啊，其实应该唔会争好远嘅啫，系嘛？ 啊，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就有啲即系阿田会拣嗰啲龙溜啦。第一，佢哋最低咧嗰个按揭咧就2.375，系啦，咁咧跟住阿田就会走埋去啦。隔篱都系2.375，差唔多啦。 边个要俾个生意你做啊？咁样 睇，超市礼券，超市礼券， 超市礼券几多先？ 超市礼券你做咗先啦，要唔要啊？ 唔得喎，你话俾我听，我每个月供款点嘅先？我其他乜都唔理，我净系知我每月供款。 理论上大家差唔多噶嘛，因 为 息口 已经差唔多， 你个息口 lock 咗啊嘛。 一个系5厘，一个系2厘， 系啦。夸张嘅， 冇嘅，唔系啊，你唔会咁戆居噶嘛？ 唔知噶， 你头先咁样都话咗一齐去争客，呢个就话。点几嚟啦？ 你谂， 我5厘啊，我5厘啊， 即系定期。 做定期會唔會有間銀行你都係擺一萬蚊喺度？有一間係兩厘息，有一間係七厘息㗎。 咁又 會 噶 嘛？ 咁可能佢呢個2.4咁樣，可能我就 咁跟住咧， 少少我都係 啦。 咁又係啊， 會 講 你如果爭少少就會嘅。咁佢就好多咧，就話喂，職場早安 K 禮品啦，超市禮券啦，喂呢、這個精美包金珠。 包金珠啫， 即系嗰只珠咧，系嗰个包金嘅， 即系一个装饰， 即 系 人哋结婚戴喺个心口，我新潮摆钱，人哋结婚戴喺个心口嗰只金珠添啊， 系啦，精美包金珠，连生肖 啊， 装吓送装修啊， 你 即 系问下啫， 咁都 系 OK 我中意佢呢个创意， 喂，佢真系可以代表到好多乐富啊，尤其是而家地点嘅乐富小霸王，唔系 你谂下，我哋啲南民老狗咧，就净系面皮薄咧，净系话诶，系咪有超市礼券咧？觉得好满足啊嘛，喂有冇装修？ 有冇装修送系嘛？ 问下啫， 唔系我觉得 OK 喎。你仲会问啲咩咧？阿伯家 有冇家电、全屋 家 私电器？好啊， 唔系我唔使要佢包我，喂，咁我好过分，我真系有冇即系折头啫嘛， 系啊， 系咪先？ 暖水煲都好啊， 系咯，即系等于啲人买车可能会送牌费嗰啲啫嘛， 反 而暖水煲就话有冇暖水炉啊咁， 可唔可以包一年管理费咧？咁样 即系咁咯，有冇啊？ 冇啦，咪但系我都觉得， 即系佢斗多超市礼券噶咋？ 通常都系斗呢啲算唔算下难嘢咧？ 帮我带嗱嗱几百万要搵你嚟做按揭喎。 喂，大哥，分别可能就系500蚊同埋1000蚊， 你做唔做啊？你做唔做啊？ 我等我 超市禮券喎， 我收集曬所有先，翻嚟再嚟揾你嚇。 可以可以可以，係啊，按揭專家，按揭專家。 黃生你好啊， 係啊係啊，桂小姐你好啊。 我第一次見到， 我寧願唔做你生意 啊。我覺得咧好震撼咧，就係即係你突然間其實你嘅身份係咩啊？你嘅身份係冇錢啊嘛。 嗯。 你冇钱你先要借钱啫嘛， 你唔好咁讲啦。 喂，我 有 钱做咩？咁咪即系冇啦嘛。 你点知有冇啲阿爸真系一碌个俾钱啊？ 嗱，嗰啲就唔受欢迎噶啦。喂，你谂下，你去买车都系嘅，你一碌个俾咧，个 sales 话吓，咁我真系冇肉食啦，走啦你咁样，咪又未叫你走嘅，但系佢面头即刻唔开心嘅。 系啊系啊， 呢个世代啊，原来我终于体会到啦，冇钱嗰个先系最值钱嘅。 系嘛，即系咧咁讲噶嘛，譬如喺外国咁样咧，你哇你冇揸人银行钱嘅，你唔系人嚟噶，即系会咁样话你，会 你冇记录噶， 你怪兽嚟噶，你冇揸人钱， 你冇 record 喺身嘅，你个人唔可靠啊！ 我哋 谂 我哋读书嗰阵时啊，吓你唔使借关窿噶，哇你 我唔系 好劲 好多。 嗰啲梗系劲好多啦， 好受欢迎嗰啲， 系啊系啊， 因为你想问佢借钱啊， 系啊， 咪当然啦吓，有咁大嘅头先戴咁大顶帽，知唔知道？ 系啊，不过有啲好惨噶，即系嗰个裕泰苑咧，大家都系楼啫嘛， 系， 佢只不过望坟景，同埋有斜坡喺隔篱，要夹粉维修，冇人抠。 咁你讲紧两样嘢。都真系好大影响噶， 因为个层楼 环境冇咗一半，另外仲要我贴钱，咁我拗到几多嗰啲按揭嘅着数都冇用啦。 咁会唔会系应该咧？房委会咧喺嗰度推出咧买裕泰苑送超市礼券咧，咁先可能咧可以吸引到客。 送个坟啊，送个坟啊， 装修 贵啊， 个坟包装修。 送个坟 OK， 送 个坟 我要啊， 送个斜坡要唔要？ 斜坡唔要啦。 为长命债屈到病，还几多钱亦要借。未来3年，我想买架车，荧幕前显示的数字只够买把遮。未来3年，我想有骨头，要斗就要斗赢，但你委屈几只马屁狗。我念咒，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买车买楼 数字只够买月金。未来三年，我想买架车，荧幕前显示的数字只够买把遮。未来三年，我想去买楼，荧幕前显示的数字只够买月金。未来三年，未来三年，未来三。 节目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share 心声小豆丁。 爹哋就成日都要攞部电话嚟做嘢啦，佢都叫我唔好玩电话，因为坏眼。咁而自己因为做嘢又要咁样玩咧， 好无奈啊！嗬，咁你咪希望佢唔好将工作带翻屋企？ 系啊，放工即刻熄咗部电话。 密切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时段内的 share 心声小豆丁，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提提你又点唱1872388啊！我哋Facebook 咧亦都无人欢迎啊，挤低你今日礼拜五嘅点唱留言。 系啊，仲有 Facebook 同埋23396453，唔知大家近咧喺你嗰个叫 WhatsApp 群组咧，收唔收到呢啲信息？ 系 系啦，那个信息就系话嗰个你琴日喺豪语录都讲咗咯，嗬？ 冇嘛， 冇 冇，我冇啊，冇收到。 唔系我哋大人啊嘛， 因 为 大人啊嘛， 同埋 Molly 睇手机啊， 我都未有，我等紧阿豪仔叔叔送俾佢。 好好好啊， 系嗱，你话好噶， 好。 大家都聽到㗎， 咁會唔會有 face detection 咧？都係認佢個樣㗎。 佢攞個爪咯， 係佢認樣咯。 認樣得， 佢用最平嗰啲咧都得㗎。係 啊係啊， 好智能佢都。 佢攞條脷舐開，用脷紋咁樣都得㗎喎，真係。 係啦，嗰個毛毛咧真係啦，大家真係唔好掉以輕心啊！因為咧而家啲細蚊仔咧成日都手機揸手啦，或者平板電腦揸手啦，仲有好多時咧都會睇埋嗰啲YouTube 啊或者卡通片啊。 嗰啲係大人俾佢睇添㗎。 哦，係啦，咁其實都有好受歡迎嘅，我知道個。粉红猪咧， 系啪啪劈啊， 系啊，啪啪劈 嘅，我知 道，好受啲啲细蚊仔欢迎噶嘛。咁就话咧，有一个毛毛咧，嗰、那个毛毛系叫做咧，叫做自杀游戏啊。是咪算系啊？佢恐怖游戏啊！ 佢其实个样子首先就恐怖啦， 佢好似小丑嗰个样子，跟住 我见到 又突晒眼，其实个样好恐怖。 系啊，佢嗰阵时已经系话咧，佢用咗日本个孤鹤鸟嗰、那个即系妖怪传说咧，做一个原型嘅。 系 咁，而家佢就用呢个假卡通嘅即系身份咧，就渗咗落去各大 YouTube 里边嗰啲咧叫做正版嘅卡通 金片里面， 渗到可能你睇睇下呢一集嘅啪啪劈。你以為完咗咧，都係第二隻啪啪劈啫。 嗯， 點知佢突然間就變咗呢隻毛毛走出嚟， 係啦， 跟住就會點啊？ 佢就會教唆你， 教唆你就叫你， 不如你去。自殺啦！佢有好多飯嘅，佢主要咧佢就會走出嚟。 Minecraft 都有啊，你知唔知嗰個咧？ 我知我知，佢滲曬落去㗎， 好多啊，真係。 總之佢就會叫你。 呢啲係好多小朋友好受歡迎嗰啲遊戲啊。 遊戲我知道 啦，係啦，睇嘅睇嗰啲卡通啊等等嘅嘢。 其實佢由淺入深嘅，你唔好以為佢一嚟咧就叫阿 Molly 咧就離家出走。如果用阿 Molly 做例子咧，佢會首先第一咧就叫 Molly。不如你自己咬啦，自己啲头发先。 系系， 佢就叫啲小朋友咧剪头发。 哦， 同埋咧有个个案，我唔知你呢度有冇见到咧，系咪啊？有冇见到啊？有个细路女咧，佢就话有一日放学翻嚟喺外国嘅，佢阿妈话你做乜个头发自己剪崩咗咁样咧？ 嗯， 跟住佢话系毛毛叫我剪嘅。 系 嗱，开头就呢啲啫喎。 即系开头就唔系好伤害性嘅叫做。 我细个都试过噶，我细个试过剪断咗自己条眉啊。 系啊， 唔系嗰个系冇人叫嘅。 你啲你啲 唔剪下啫，即系我自己都会咁谂啊。 你呢啲唔系毛毛咧，毛料。 系啊， 唔系冇威。 嗱，我想讲咧，有阵时小朋友咧，因为真系仲系小朋友啊，无端端会有个念头，或者有人同你讲咗个念头嘅话咧，你真系会觉得点解唔可以咧？因为有一个 age 嘅小朋友，尤其是由小一开始咧，就会开头成日问点解点解，慢慢就会话点解唔可以。当有人同你讲嘅时候，就会谂咁点解唔可以啫？我剪头发啫嘛，我咪剪咯咁样。 咁你谂下，我剪头发咧，其实 已經涉及兩樣嘢嘅咯，佢要攞把教匙， 係啊， 你一個四歲嘅小朋友，你唔會俾佢揸教匙。 我第一樣嘢諗起剪得靚唔靚？ 哦，咁當然係啦。 咁你都諗 啱咗， 四歲細蚊仔剪紙都係其實一個危險㗎嘛。 佢嘅教剪都要係特別嘅教剪啦。 咁跟住仲有第啲動作㗎喎、 哎。有一個咧，直情有一個喺美國有個媽媽話佢七歲嘅女啊，睇完之後咧畫咗一幅畫， 係 嗰幅畫係知唔知畫咩啊？哇！吊颈啊， 系、啊、 哇！你边度识吊颈呢件事噶？ 跟住有啲就叫佢自己喺屋企开焗炉啦，有啲就叫佢唔该你食药啦。咁、 啊、 去到最尾咧，就会通常就话不如你死咗佢啦咁样，仲要话你唔准话俾屋企人听喎。如果唔系咧，就会有不幸嘅事情发生。 所以大家咧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呢个毛毛吓，即系仲要严谨地咧望清楚你家中细蚊仔嗰部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啊。 你好似阿田咁得噶啦，一日24小时夹住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中午将交代三隧分流最新方案。对于有政党认为应该调整三隧收费，否则唔会支持修订方案。陈帆朝早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会唔会担心未能成功闯关，他话理解议员有不同关注，若果从整体社会利益考虑，相信大家目标同结论一致。他又话详情留待中午公布，到时俾传媒询问。另外，预算案提及成立20亿元过渡性房屋基金。对于政府被指将责任推向非政府组织，日后怎样透过基金支援非政府组织提供过渡性房屋服务，陈帆举例说，若果有非政府机构希望租用政府短期闲置土地提供过渡性房屋服务，当局可考虑只收取象征式费用。预算案提出斥资200亿元购买60组物业作社福设施，总楼面面积大约43万平方尺。有测量师分析，尺价相当于甲级商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强调，唔会买甲级商厦，但部分设施可能需要使用地铺，而涉及铺位一街之隔，价格差异好大。罗志光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太旺的地方是天价，但亦不能够买太远的选址，因此要有灵活性。又指目标是3年内完成购买，如果有需要会延迟。他说购置物业用作社福措施，例如幼儿中心、长者邻舍中心，由于争议低，会买了先做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本台英文节目，有听众致电要求政府考虑提供租金扣税。陈茂波说，社会同时有声音要求为轮候公屋多时而未能上楼的市民提供租金津贴。如果向市民提供租金扣税而不津贴等候上公屋的市民，并非公平做法。他说两项建议都要小心考虑，目前并非落实的好时机。有市民质疑以200亿元购置私人物业提供社福设施场地会引起利益冲突。陈茂波解释，购置物业的程序会相当严谨，亦会遵守防贪指引。他又说社福设施地点要考虑邻近服务的受众，强调如果有合适土地会毫不犹豫用作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朝美第二次峰會，成為進一步增進相互尊重和信賴，將兩國關係提升到新階段的重要契機。兩國領袖同意為北韓無核化和朝美關係發展繼續緊密聯繫，為解決會談中討論的問題繼續對話。朝中社的報導指，會談一致認為雙方在緩和朝鮮半島緊張狀態、推動和平和實現完全無核化的努力，對增進互信、改變不信任和敵對關係有重大意義。又說在開闢朝美關係新歷史中，難免遇到困難和曲折，只要互相緊密攜手，發揮智慧和忍耐，相信朝美關係得以發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较凉，早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45点，升112点，成交金额32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系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58点，升2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9蚊，升3.2；中国平安83.5毫半，升9毫；友邦保险78.85，跌系升3.5毫；小米集团11.68，跌2.8；中移动83.35毫，升7.5；港交所274蚊，升3.4；建设银行7蚊，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7，瑞士法郎0.999，澳元0.70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4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2,3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2.91美元，卖出1,31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太子道西啦，去大角咀方向，咁近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去尖沙咀咧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带咧都系繁忙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蒸炒煮炸炆炖烧，煎滚烫爆烤焗炉，煨薰烘脆霎六回，最爆牛肉扣半扒，一种食材，百种食法。 真系好好味道。 电视节目日常8:30，逢星期五晚同你讲饮讲食，由厨房讲到入录影厂，传统新派大吃四方。今晚8:30，港台电视31。 部 lift 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放租快活人。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讲三次啊！系啊，我要送呢个祝身体健康嘅祝福俾我呢个拍档，系因为头先佢话我冇气，咁啊冇气，我话你咩事冇气啊？总之系冇气啦，啊唔紧要，冇气唔紧要嘅，强足精神啊，悭翻啖气，唔好讲咁多无谓谓嘅嘢，咁你就有好多气噶啦。系啊，我知道你啦，应该要一系时候休息啦，做埋今日之后可以休息下啦。我哋希望佢下个星期翻嚟都系精精神神啊！我哋有请。我又冇气，冇气嘅曾志豪啊！ 真系冇你咁好气啊，系，但系点都要继续 继续挨落去，长命功夫长命做，仲要有条长命债咧。当你见到过百嘅银行职员冲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呢、這个世界真系揾食艰难。就算想塞钱落你个袋度，估唔到都咁艰难噶。嚟啦，唔该啦，你俾我塞钱落你个袋度啦。呢、这个朝头早咧，其实有好多咧财路啊，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嗱，头先已经讲咗啦，如果你而家等钱使嘅话咧，你可以揾嗰啲按揭专家帮你手啦。呢、这个一条财路啦，第二条财路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就琴日就已经公布咗俾你听啦。咁唔知你会唔会又觉得嗰条财路又啱你使咧？不过如果你又冇钱买楼，借唔到按揭，你又不能够喺财政预算案里边受惠嘅。你今日拉着我哋啊！你今日拉着我哋嗰啲 N 毛啊、一毛啊、二毛啊，吓吓！诶、哎，唔使惊，唔使惊，我哋而家有人帮到你，所以我哋呢个社会真系好完善嘅。我哋仲有咩啊？我哋仲有第三条财路，保底良方，观音开库。哇！我觉得咧呢、這个观音开库嘅时间咧真系拣得啱啱好 ，perfect 恰恰冚啊！因为咧今晚咧就已经有人开库噶啦，其实咁然后咧听日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借库啦。那个日期开始咧，其实就系、是、等大家可以喺嗰度咧即系借一借你嘅愿，借一借你嘅钱嘅。咁你谂下喺时间上面系咪啱啱好先得咧？因为点解咧？我就话咯，如果你经历咗头先头两条财路，按揭你又冇，不值财政预算案你又冇嘅时候，你仲有个希望可以去观音嗰度借库保平安，所以你话咧呢个宗教又好，你当佢信仰又好咧，呢个力量系真系好重要嘅。当人世间已经走投无路嘅时候，仲有观音可以开库帮到你手。不过大家都要留意啦，除咗个别嘅生肖咧，你就要根据你嗰个所谓相冲啦、相克嘅时间咧，你要避一避之外咧吓，咁啊记住有几样嘢，其实每年都提大家一次噶啦。第一，嗱，即系你借钱都系啦，还得好先好借，唔好俾钱中介。咁呢个喺观音借库里边适唔适用啊？都适用噶，你记得还先至好借啊！喂，真系有借有还，菩萨先至会睇住你噶嘛。记住咧，好多嗰啲即系全攻略都同你讲咧，借咗观音库一定要去还愿噶。嗱，有啲人又误解噶。嗰啲人就譬如好似我咁啦，我真係曾经以为呢唔係嘛，如果我呢抽中咗借3000万，我唔係真係要还返3000万俾佢呀嘛，我还到3000万就唔使问你借啦，我就知唔好俾钱中介啦。哦，唔使嘅，其实你可以带返啲礼品呀、可以祭祀嘅即係礼品去到呢，咁就已经当係偿还咗个心愿㗎啦。呢、這个此其一啦，此其二呢就係、是、其实3000万又好，1亿3000万都好，原来嗰啲其实唔係钱嚟㗎。啊、我唔知道有几多嗰啲善信咧，了解到呢个3000万同埋5000万咧，佢唔系净系钱呢个单位嚟嘅。原来根据咧，我见到今日有好多嗰啲资料介绍咧，佢话佢哋嘅量度单位唔系全部都系钱嚟嘅。咁即系咩意思呢？例如你可以求姻缘啦，你可以求事业啦，你可以用求事业嘅心咧向观音借库。咁、那个3000万系咩啊？系咪即系创业资金啊？唔系，那个3000万原来就系话咧，可以令到你创业嘅嗰个能力有3000万啊！即系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送咗3000万嘅决心啦，又或者你有5000万嘅祝福啦，又或者你有1亿5000万嘅毅力啦，系啊，冇错，嗰啲唔系全部都系金钱嚟噶，嗰啲原来仲系一啲好重要嘅特质嚟噶。唔知咁样之后有几多人去借库嘅时候会特别同菩萨讲：菩萨，嗰3000万咧，麻烦你真系节俭喎，我唔系想要信心，我想要钱，我想要钱啊！菩萨，唔该你啊，唔该你啊，你中意啦，不过记住啊。借完要还的观音保平安啊。风头火势，如果咁嘅话呢，嗱，佢借3000万，钱佢又大把啦，衫佢由于钱又大把，佢都有大把啦。咁你估王耀祖会将个3000万化作咩单位呢？系信心啊、坚强毅力呢啲咁虚无嘅嘢，淨係实实在在俾3000万条我，3000万条我，3000万条乜嘢？你睇下我边度唔够就俾我啦，3000万条啊菩萨！ 如果我去观音借库嘅话咧，攞到3000万，我会好唔开心啊！人哋观音娘娘咧以亿亿声去计俾你噶，如果你得3000万嘅话咧，佢应该好唔中意你噶啦。 人哋都系3000烦恼丝，你有3000万烦恼丝， 我要好多头发啊！ 今日咧风头火势阿祖咧都想讲下同钱有关，不过咧今次就实际啲嘅，即系同阿观音娘娘佢俾咗你咧有少少唔同，讲紧嘅系话我哋成日即系又有呢个财政预算案又出炉啦，咁大家觉得唔系好够甜啦，我哋嘅钱又唔系好收到多咗啦吓，我哋嘅优惠又唔系多咗，但系同时咧政府又成日都会讲话，其实我哋啊要开源嘅话加税佢哋又唔会太考虑，因为会俾人哋话优到不得了嘛，系咪先？今日见到呢个报道咧，我觉得香港嘅政府咧理应系可以参考一下嘅。我估计游客们可能会有少少怨言，不过佢哋愿意咁做。但系香港嘅朋友咧，应该会几开心之余咧，一啲嘅中港矛盾啊，唔知会唔会咧都会帮到手少少解决咗。因为咧今次咧就讲紧呢个意大利嘅威尼斯啊，其实之前已经有讲过噶啦，不过今次咧就啱啱啊就喺呢佢哋嘅市议会咧就表决咗啊，由今年嘅五月一号开始啦，佢哋咧就会对一啲嘅游客咧就系征收一啲入城税嘅。边类型嘅游客呢？就系话嗰啲只系过境一日游嘅观光游客呢，佢哋就会收一啲钱嘅入城税呢，大约呢就系收3蚊嘅欧元嘅啫，折合翻港纸呢都系唔使30蚊，就系、咁样计嘅。但点解佢哋会有呢一个谂法呢？佢哋就话呢，其实每年大约有成2500万名嘅观光游客呢去到威尼斯，当中呢有超过1400万名嘅朋友啊，佢哋呢只系会逗留一日嘅啫，好多时候呢带埋自己嘅嘢食嚟啦，又未必会啊帮衬佢哋嘅酒店啊各样嘢，变咗喺威尼斯里面嘅人咧，即系自己嘅居民啊，佢哋咧就生活得好辛苦啊，因为咧人好多啦，甚至有啲系会选择咧，我唔再住喺威尼斯啦，就算我喺呢一度出世嘅话，我选择搬走啊，因为呢一个地方咧已经同我出世嗰阵时唔一样咗啦，好似一个旅游点咁样嘅。咁啊，政府亦都会见到嘅，当佢哋咧唔会喺度过夜嘅话咧，为呢一个城市带嚟嘅收益未必系最多，所以咧佢哋就加咗呢一个咧。由今年五月起啊，每人要俾3蚊欧元嘅入城税啊，而呢个入城税咧，估计去到2020年嘅时候咧，更加会调高去到6蚊至到10蚊嘅欧元，即系大约系50几蚊至到90蚊港纸到咁样啦。喺旺季同埋淡季咧，就会有分别嘅咁样。嗱，点解我会话呢个新闻即刻令我谂起香港呢？是啊，呢几年呢俾个数字大家睇下，就係喺呢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啊，我今日呢头先揾咗嘅数字嚟㗎。淨係今年2019年1月呢，到香港嘅旅客呢已经有成600几万人啦。不过当中唔过夜嘅旅客呢係占咗400几万㗎喎。即係你计返啦，嗰个比率呢都有成2/3咁滞㗎咁样。所以呢个人数都好多㗎。但我哋香港嘅人亦都好似威尼斯嘅市民咁样，有阵时都会觉得嘩，呢个明明我哋住嘅地方嚟㗎喎。点解游客咁多嘅？如果佢哋又唔係太多消费嘅话呢，究竟话我哋香港呢个城市係带嚟咗更加多嘅机会啊，更加多嘅资金啊，定係影响咗我哋真实嘅生活呢咁样。所以呢威尼斯有呢一个嘅諗法，喺嗰边呢其实都有支持同埋反对嘅声音嘅。但好肯定嘅话呢，佢哋会多咗收入。而如果我哋成日话啦，香港呢几年呢嗰个库房呢要开始山水后啦，亦都要諗下有啲咩办法呢可以收多啲钱嘅话呢，其实会话呢一啲嚟到香港只係一日游嘅旅客呢，真係令到我哋嘅生活係受影响㗎。你话土瓜湾又好，你话九龙城又好，铜锣湾又好，甚至我哋前两日都讲啦，将军澳啊都成为咗呢个旅游点啦，大家都会去睇啦吓。咁究竟有咩咁好睇呢？这个收一些只是到此一游不过夜旅客的税收的这个方面呢，不知道香港的政府会不会都会考虑一下，可能令到香港的市民没那么怨声载道呢？风头火势今日 Happy Friday 我哋嘅所有听众咧，而家咧都可以打1872388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网上面度点唱。如果我呢位小神仙都俾我呢位拍档一个点唱嘅愿望，俾你点俾一个人听，你今日会点俾边个听啊？桂花田， 阿华，系啊，点俾你听，阿华 ，Hello。结婚周年快乐啊！ 系啊，你自己讲埋俾人，你知我特登俾你噶，我的宣言啦，仲唔系你讲啊？而家 得噶啦，得噶啦，你知嘅，收到噶啦。春天来了。 系时候将你嗰啲口衫口褛收纳啦。不过会唔会喺收佢收埋佢之前啊，望一望呢啲衫、呢啲褛、呢啲裤，仲系咪会再着嘅咧？如果呢一两年咧着都冇着过嘅话，不如吓捐咗佢啦。好啊，一来咧可以帮到人，二来咧又唔会压晒啲位。好啊，包好佢攞去衣物回收箱。咪住。啊！做咩咪住啊？咪住啲咩啊？你有冇洗干净你捐嗰啲衫裤褛啊？吓，我着过一两次嘅啫，都好新净嘅，冇事嘅。嗱，其实咁样谂咧系唔啱噶。各大慈善机构咧回收大家捐赠嘅物品嘅时候，我都希望凡大家处理一下先至攞去回收嘅。佢哋欢迎大家咧捐一啲新嘅未开过，即系譬如阿祖咧狂买，买完翻嚟之后咧，买咗佢，勾咗款啦，唔啱啊，嗰啲咧欢迎大家攞去换，攞去回收嘅。咁啊，着过嘅衫裤褛咧，当然啦，二手嘅都无人欢迎嘅，但系都希望大家系捐之前睇睇嗰件衫裤褛咧。有冇整污糟到，有冇异味啊？因为佢哋试过咧，话咧回收一张啊污糟咗嘅皮肉啊，结果佢整到咧个回收箱里面咧有十几廿样嘢咧都整污糟埋。希望咧大家咧喺捐之前咧清洗下佢啊。单系救世军啊循环再用计划咧，佢哋咧车队啊每日啦。佢哋八点半都会出车去到咧全港245间嘅回收站嗰度咧，去攞翻嗰啲咧捐赠物品，再去咧物流中心检查同埋分类之后咧，再会运送去佢哋咧家品店啊或者陈列室咧去卖。啊乜卖嘅咩？啊系嘅，部分咧佢会攞去卖，收益会用翻喺呢个社区关怀服务嗰度嘅。咁至于其他咧嘅嗰啲部分咧，佢就会攞去捐去俾独居长者啦、露宿者啦、色筹啦，同埋一啲攞综援人咗综援嘅人士。咁希望咧即系嗱，其实佢哋运作就每日都系咁噶啦。但系如果大家咧可以处理好你捐赠嗰啲物品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好快手地咧将你所捐赠嘅物品咧可以送到有需要嘅人士上面。所以咧希望大家喺捐一啲。唔该，大家 pack 好佢，同埋洗干净佢先好捐啊！ 假情感，补偿你的缺憾，谁敢问你？我同你的。 演员有好多种啦，临时演员又系演员，喺舞台上面做劇帝嘅又系演员，咩都系演员。咁请问你有冇见过有一种演员系称之为神职演员嘅咧？ 点为之神职演员？ 啊，神职就有 嗰、 那 个职，嗰、那个职唔系职业嘅职，搞清楚，搞清楚。 我知神职人员啊嘛，你想讲？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 即系 miracle 嗰种神职。 系啦，系啦，我就哇，哎呀，神职啊，奇迹降临啊！ 哦， 有冇听过神职演员咧？嗱，你记住，唔系头先阿田讲啲神职人员，唔系嗰个，因为你嗰个系职业嘅职嚟嘅。我而家讲紧即系足字边咧，古迹嘅迹咧，真系。佢咩意思？ 太奇妙啦！点解咁样都可以？ 演员 咧，即系唔可能发生嘅、啊，好似系神先至会做到咁样嘅。 咁咩意思先？嗱，如果你话临时演员，即系你嘅职业就 系 咧，你嘅性质就系咧，专门系临时出嚟做一啲角色嘅。好嘅，如果你 系 嗱，俾多贴士你啦。如果你 系 一个特技演员， 系 咁你就专门嗰啲飞车啊、跳火圈啊嗰啲啊嘛。咁而家你嘅演员角色系一个神职演员， 即系话有啲长口， 好出位噶咯，呼之欲出噶咯噃， 真系谂唔到。 特技演员系专门表演特技嘅，咁神职演员系专门 表演神职咯。 冇错，咩叫表演神迹 咧？咁点样表演神迹呢？有啲咩嘢？ 神迹冇得表演嘅喎、 啊。请大家跟我嚟搭飞机去到南非，嘟嘟嘟嘟嘟。琴日呢单新闻真系笑到我碌地真 系。嚟讲嚟听下。 佢嘅第一个场口就系一个好严肃同埋悲伤嘅丧礼里边，强、啊、死得好惨啊！你睇下佢死唔眼闭啊！ 阿强就话做咩又系我啊？ 系啦，阿强 又要死 啦！飞都系阿强。咁咧嗱，场口系点样咧？有一个棺材。咁呢冇冚蓋㗎喎，都好重要㗎喎。咁呢嗰个男人呢就瞓咗喺度。 外国嗰啲丧礼呢佢哋嘅棺材唔冚，即係好似我哋中国都系㗎。 即係要 我哋会盖棺㗎嘛，去到最后。总之佢唔冚蓋。 知 係啦，咁佢已经去到现场㗎喇。咁喂，人山人海喎，几条村啲街坊都嚟晒位呀，强揸我钱咁快死咗，我真係好伤心啊咁样。咁然后呢仲见到佢擘大个口咁样呢，啊咁样呢嗰条尸啊，就擘大个阿强死咗喺度咁样。 点 解会咁嘅？好啦，咁然后呢佢就有嗰啲家人啦，神职人员啦，今次嗰啲系神职人员嚟嘅先，就话、我哋要为呢位祈祷啊，系啦，大家见证住佢啦，佢死咗啦，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只要有信仰嘅坚定咧，其实我哋会可以有信心，佢系会永生噶咁样，跟住啲人就哎呀，唔好吓，唔好吓我啦，佢死咗噶啦咁样。 阿强翻生啊， 咁然后咧就见到嗰个神职人员咧，神职人员啊，今次系神职人员，佢就话大家一齐同我嗌啦 ，God God Jesus Jesus， 跟住揿住佢个肚，哇！喺呢个时候奇迹诞生啦，本来瞓低咗阿强都，突然间咧成个咧一个蜈蚣弹咁样咧， 系回弹力到适中， 回弹力到适中坐翻起身，然后身边咧嗰啲阿姑姐啊姨妈嗰啲咧，直情惊咗就，哎呀，点解佢醒咗啊？跟住喊晒咁样， 系惊定系开心啊？ 即系惊起啦，都有啦， 系啦， 都会惊噶嘛， 系啦，醒咗， 系 啦，死咗翻生，仲要咧真系企翻起身嘅时候咧，仲系讲唔到嘢咧，真系好似魂魄唔齐被回到魂咧，同我啱啱跑完嗰马拉松个样一样嘅， 哇！黐曬列車個樣， 係啦，幾激動啊咁樣咧，哇！咁跟住佢呢條片擺上網啦，啲人就話犀利啊！呢、這個神父係邊度嚟㗎？喂，我都想叫佢幫幫手啊咁樣。 係啊，起死回生啊！ 好啦，請問邊個係神職演員？ 我想話 邊一個係神職演員？ 喺棺材嗰個啦， 仲有咧 嗰個神職人員咧都係神職演員 啦。冇錯啦，仲有咧 唔好話俾我知，連所有嗰啲到場嗰啲 喂 人 嗰啲姑姐喊嗰啲。 你估佢冇份噶？ 我未话就佢哋有 份，佢哋都有份 啦。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嗰阵时咧 咩啊？即系佢系玩嘅一啲，即系特登拍片定系咩？ 唔系啊， 系咩咧？我唔够时间，我同你讲。 系啦，嗱，佢点解会俾人揭穿咧？因为咧，事后咧嗰个殡仪馆啊，系最大受害者。佢话：你咪玩嘢啊！死咗噶啦，你经我验证死咗，你而家翻生。佢首先个殡仪馆咧出嚟怒斥，跟住就话你究竟真定假嘅？咁然后咧呢条片摆上网之后咧，隔篱有一个工厂嘅老板走出嚟话。我认得佢，佢系我下属嚟嘅。早一个礼拜唔见咗佢，原来佢死咗， 扮死咗。 后来啲人就话，但我见佢几次噶咯。佢有一次咧就系扮咧跛咗两只脚，跟住起得翻起身。有一次就扮咧，全部都系咧重病啦。 佢避紧咩啊？嗰个阿强。 原来呢个阿强就系一个专业嘅神迹演员。 系，即系专系扮死或者受伤， 扮死啦，扮跛啦，扮即系半身不遂昏迷啊，然后全部咧就系透过一个神迹演员嘅神迹人员，就将佢起死回生， 即系一齐呃人啊！ 系啊，佢唔系呃咗一次噶啦， 佢呃人哋钱啊，定要人哋即系你入我个教会啊咁样啊， 两样都有咯，系啊，但系嗰条片咧最爆笑就系你点知佢系假噶，大佬啊！ 佢死好多次， 边有个演员死嘅时候仲喺度唞紧气？ 哇，咁流啊啲气， 同埋个衫袋度仲低 咗 部手机，摆埋落床都有嘅， 随时收信息嘅佢。 等等，司法部会作出最后嘅聆讯，决定系咪正式就指控作出起诉。内塔尼亚胡仍然可以进行答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较凉，早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0点，升187点，成交金额4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9点，升57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4，升3.6；中国平安83.9，升1.25；小米集团11.78，跌0.8；友邦保险79.1，升6毫。中人寿22.35，升7.5；港交所274.8，升4.2；建设银行7元，升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411，瑞士法郎7.866，澳元5.569，加元系5.963，新西兰元5.351，欧元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4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2,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3.01美元，卖出1,31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一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为咗配合赛车活动准备工程啊。龙和道天星码头多层停车场以北的上落乘客和起卸货物区，耀星街、龙和道、天华道、文耀街、大会堂东面的爱丁堡广场和红棉路亦都会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东岸路中航大厦国泰城、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生锈或者有故障，窗门有可能整块脱落，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启，就要即刻找合格的承建商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用窗门来晒衫或者挂杂物。要知多啲，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我不会算自己是香港人，但又不会觉得自己是新加坡人。 他是 Eling， 来自新加坡，不是很习惯香港。 因为可能我在香港不是读 local school， 我的朋友全部都不是香港人，所以我会比较混一些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学生多。我就觉得因为我中文都不是很好。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钟杰良、冯蓉蓉请来新加坡的余文琪同大家打开世界。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翻嚟11:10，而家21度气温，相对湿度85%，礼拜五点唱？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 ，fax 号码23399653，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我哋12点之后咧就开始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啊！ 好，你哋问一个问题，阿田豪仔， 系 你哋觉得香港人系有人情味嘅，定系冇嘅？ 人情味， 好衰嘅呢个问题，真系好衰嘅，好似你要你哋二拣一咁，但系我要你哋二拣一， 都唔边 一个系多啲嘅， 冇多个有啊， 你觉得冇多个有，但唔系我哋嗰次，我哋每一次有啲乜嘢咧，赈灾啊、筹款啊，大家咧就空群而出咁样嘅，好多好多钱咁筹，又好似好有人情味， 冇话佢哋冇， 冇 话 冇，不过唔够多， 即系如果计嗰个比例咧，我会觉得系 啊有，我都话有 六四之分啦，即系冇人情味多过。系咯， 系啦，嗱，佢就话冇同有啫，我好仔细嘅， 系 我呢啲科学家嚟嘅， 你仲要分下， 我系仔细啲嘅，网上多啲， 即系嗰啲咩？但系网上嗰啲 冇人情味啊， 冇，网上人情味多好多， 即系例如讲认真， 梗系啦，咩叫网上人情味咧？转发俾个 like， 祈祷嗰啲大把。好多嘅， 肯借你嗰啲咁咪又系跟车好贴嗰啲咁点 都有，但我意思系话咧，网上愿意啊表示一个人情就话我同情你，我帮你嗰啲人好多， 系， 但系你去到现实生活里边。比较网上面好少， 系， 我觉得网上人情味好浓郁啊！ 即系用现实同埋网上面嚟比较。 系啊，喂，你喐下个 post 咧，你成日都见到噶。远方嘅灾民啊，大家都见到啦。如果觉得惨嘅，俾个 like 啊，话有500万个转发嘅。 系，咁但系筹唔筹到500万啊？ 唔系，但系如果你落到去，你落到去真系叫佢话，你会唔会肯捐钱啦、啊？又或者你会唔会救救小海龟，用小支饮桶咧？你黐线噶，你真系你啲环保 L 啊，就嗱又唔同咗噶啦。 系， 所以我觉得网上同网下两个世界嚟噶。 我想讲我呢一单新闻，我见到。嘅现况啊吓，同豪仔嘅描述咧，我觉得有啲近似。 耶、yeah, 啊，嗱， 但 系 唔值得耶噶呢件事。 系咧， 网上 见到嘅人嘅反应咧，系好正面嘅。但我自己都嗱，戴翻个头盔先啦吓。 你都会咁做嘅？ 我唔知会唔会。我估我未必会好似呢一单新闻里面喺粉岭区啊吓，好、 okay. 多嘅市民佢哋做咗嘅动作，因为话说系咁嘅，即系几日之前啦吓。 粉岭嘅街坊听住啦， 系啦嗱，琴日新闻先至出嘅，就系、是、话有一位咧64岁嘅伯伯， 系 就佢个状况有少少特别， 壮汉啊，而家64岁唔系伯伯啊，壮汉。 佢嘅狀況啊，我話， 哦好啦， 佢嘅狀況有少少特別嘅， 係 啦，因為佢頸上面咧係掛住個證件嘅， 掛咗證 件，呢一點都即係大家可能估到係有需要嘅朋友啦， 失智症嗰啲咯，係咪啊？ 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嘢會唔記得嘅， 即係俗稱老人之外啦， 可能有唔肯定嘅，跟住咧就唔識講嘢， 講唔到， 望人個樣係有少少怪異嘅，即係好似唔係好識得去望人，係啦，目光呆滯咁樣嘅。 指甲咧有寸半咁长， 系 系啦，怀疑患上呢个脑退化症啦，咁样 都似啊， 系啦，即系都真系 症状都吻合。 而佢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想入一个商场 ，OK， 但系佢唔识同人哋沟通， 系 佢想入嗰个商场，不过咧佢个状况就系佢赖咗便便， 哎呀， 佢系有入住片咁样嘅，不过咧嗰、那个裤咧都 已经流晒出嚟， 一半一裤都系啦咁样，咁样咧佢就想入去个商场入边度， 实俾人阻啦。 第一个阻嘅 保安， 冇错， 梗系啦。 保安咧就一口拒绝，好大声咁样叫佢唔好入嚟啊！你咁 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啊！伯，我俾你入嚟嘅，我一裤都系啊！ 讲咗一句说话，嗰句说话咧就系你再行入嚟啊！我报警。 哇正啊！真系 嗱，保安哥哥就咁样即系做咗啦吓，现场 其实呢个时候需要报警啊！真系 唔系，我想话报警咧，啲差人点处理？即系你呢个系咩事啊？我唔俾佢入嚟，咁点解唔俾佢入嚟啊？ 因为佢赖咗， 就系咁啊！我赖咗就唔俾我入嚟啊！ 嗱，佢就冇再解说，总之佢嗰句说话咧，你再行入嚟，我报警咁样。 咁爸爸识唔识听啊？ 一爸爸唔识听，唔识反应。而现场其实都系一个商场度嚟噶嘛，都有好多人流嘅。咁跟住咧，写呢一个贴文嘅朋友咧， 即系实际上报道咗啦， 系啦，亦都报道咗啦，就介绍咗、讲解咗究竟其他嘅人嘅反应系乜嘢嘢咧？有人影相， 系啦， 有人掩开掩住个鼻，避开咗， 系好臭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系啦，我唔系话我话戴头盔嘅就系话。我唔可以话佢哋嘅反应系错嘅，即系佢哋的而且确系啦，有咁样嘅反应。 即系你可以话嗰啲叫自然嘅本能反应， 系啦。不过有一位朋友佢嘅反应有少少唔同，即系我哋头先话咧，究竟系有人情味啊，冇人情味啊？ 我估 人间有爱定系冇爱？有一位就系有爱嘅， 佢系揞住个实 Q 个鼻。嗱你都惨啊，你冇得揞鼻，我帮你揞埋，我帮你揞埋，系咪咁样咧？ 跟住揞埋个口添， 系啦系啦， 一嘢揞晒佢。嗱你闻到又唔使闹佢，咪俾入去啦咁。 佢做嘅行动系正面啲嘅，真系一个行动嚟嘅。 佢就扶个伯伯入去。 佢有做到一樣嘢，就係咧，佢首先第一樣嘢咧，就見到個伯伯有咁樣嘅情況，個護衛哥哥咧就唔俾佢入去嘅時候咧，佢就。做咗个行动， 系 佢买咗毛巾， 嗯嗯， 佢买咗一条裤， 好好， 系、 這、 啦、個，一个吸水毛巾嚟嘅，同埋一条新嘅裤啊，咁样咧就帮呢一位已经举彷徨无助嘅伯伯啦，就去处理咗嘅， 系 跟住佢处理咗之后咧，佢就将呢个贴文咧摆咗上网，佢、 嗯嗯嗯、 即系成个贴文就系话，点解香港人系咁冷漠嘅咧？ 系 你见到一个人，好明显佢有需要咧，要被帮助噶啦， 嗯嗯嗯， 但系大家会选择影相或者等佢自生自灭，甚至会话连呢一个商场你都唔好入嚟，你入嚟我会报警噶咁样。跟住呢个贴文咧就摆咗上网啦，大家嘅反应咧就唔同。其实佢唔止咁做啊，后屘咧呢一位嘅即系帮人嘅朋友啦，佢咧仲 call 咗区议员睇下咧附近有冇啲外展嘅老人服务啦，跟住咧嗰啲朋友咧就报咗警嘅帮手，跟住都有警察帮咗手咁样啦， 因为惊佢唔知喺边度即系走失咗啊咁样嘛吓。 系啦，因为咧，佢开头咧有佢有即系同嗰个保安咧有倾过偈嘅，即系个警，即系佢就觉得要帮手咁样，跟住咧就会话，不如攞条毛巾遮住伯伯先啦，因为我头先都讲佢条裤 已经系污糟咗啦， 仲要系跌咗一半咁样嘅，变咗可能身体嘅即系可能个 pat 啊咁样都可能见到少少嘅咁样，佢就咧自己咧攞条毛巾遮住个伯伯啦，叫警场即系个商场啊嘅保安咧就帮手睇住伯伯，唔好俾佢走开啊，因为你都会担心，其实伯伯都惊噶嘛， 佢唔知走咗边噶啦， 佢真系会。好驚嘅，佢就話我去揾條褲俾佢換啦，咁樣。 即係幫手看住佢，你唔俾佢入去唔緊要啊，你幫佢望住佢先，等佢唔好再彈。 係啦，即係 佢幫人，佢都要周圍去買嘢。 佢都要買褲，跟住咧，但係佢就話我去揾條褲俾佢換啦，咁樣。但呢個保安咧，當時嘅直接嘅反應就 你試下買褲啊！我報警啊！我報警啊！拉埋你啊！ 我就好想俾大家報警啊！保安講乜嘢？ 我唔會睇住佢㗎，我要巡更㗎，你我唔負責任㗎，你睇住佢啊！有咩事我入你數啊！ 而家你睇佢系嘛？你肯定系噶啦嘛。 我睇住佢，佢就叫阿保安睇住佢啊嘛。 保安就话我唔会睇住佢咯。 系啦， 肯定系。 个保安就话：而家你即系照顾佢系嘛 ？OK 得，你照顾佢，唔该你喺出面照顾佢。我唔会，你唔好俾佢突入嚟。 唔好入嚟， 搞干净你先带佢入嚟。 其实都真系似噶，因为咧佢就话：嗱，你睇住佢先，我去买条裤俾伯伯换啦咁样。个保安第一个反应就 系： 吓，去边度揾条裤啊？ 都唔系叫佢去， 系啦， 嗰个有心人去买啫嘛， 有心人就直接就 系 咁答佢啦，我去买咯，但你可唔可以帮我手睇住呢位伯伯先啊？ 叫你帮佢睇住啫嘛， 嗱，我唔包噶，我唔包噶，睇咩住我？我睇铺，我唔系睇人噶。嗱，如果我系secure，一定系咁讲噶。 唔系咁，但系你而家做保安啊嘛，而家有个人佢去唔知咩方向，咁你睇住个人。 嗱，我唔佢走咗，我唔会追佢噶。佢入嚟我报警噶啦，你叫我睇住佢，我就咁睇噶啦。 系咯，嗬，佢我相信系咁啊。 佢个谂法系咁啊。 你喺出边，我望住佢得，但系你 佢离开咗， 我就报警啦。 唔系嗱，佢离开咗唔关我事。 关事系啦。 佢走入嚟，我报警。 系 啦。你咪要我睇住佢啊？嗱，一定系咁样。 唉，真系好惨啊！ 即系我只要睇佢入唔入嚟侵犯到我哋嘅范围啫。 系，总之就唔好入嚟。系啦。呢一位嘅有心人咧，佢最终咧行咗两个商场，因为咧就系买唔到一个男装裤啊。 系。 咁有啲咧的确比较贵嘅，有啲就去到成$300两条啊，即系 咁 样。系啦，跟住咧佢就周围去揾，其实好心人系遇到好心人嘅，因为咧佢去到其中一间嘅商店嗰阵时咧，就将呢个嘅情况啊，话咗俾个店员知，个店员咧佢就话咧，即刻咧查匀全间铺头啊，揾咗条裤俾佢啊，仲话呢条咧系次货嚟嘅，$99嘅啫，你买呢条啊，呢条最平噶啦 咁 样。跟住咧，呢位有心人咧就帮手个伯伯咧就除咗条裤，即系换咗条裤，就等咧呢个救护车嚟到嘅时候咧，跟住就即系有裤可以换啊咁样。最后咧救护车嚟咗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嘅议员啊，各样嘢咧就即系帮咗手啦。咁呢位伯伯咧应该就安全就跟着呢个救护车咧就去咗医院咁样啦，起码都有人可以帮到佢啦咁样。系啊，跟住咧呢一位嘅仁兄啊，好心人咧就即系忍唔住啊，翻返去商场同个保安讲啊，佢话就话伯伯已经有人咧就车咗去医院啦，你可以收工啦。跟住即系各样嘢啦，唔使担心啦。但呢位 保安 就讲啦，嗱个伯伯再入嚟嘅话咧。我就真係報警㗎咁樣，即係都仲係講緊呢一句嘅説話咯。 堅持㗎啦，嗬！其實佢做保安，佢應該咧，即係你已經係幫手係即係喺佢嘅範。不過佢成日覺得喺佢嘅範圍啊。 保安嘅職責咪就係寫住 security 咯， 保護嗰個 保護 商場 工作範圍 安全啊，嗬！ 唔係，同埋最緊要係保住自己個飯碗先。其實你又不能夠全部怪個保安。 我都哇，真係值得講 嘅。即 係 嗱，老實實，保安嘅冷漠是如何練成的？都唔係第一次㗎啦。譬如嗰陣時話唔知山竹集讲咧，嗰几只狗喺嗰个商场定屋苑门口度想入去避雨咧，个保安都赶佢哋走噶。咁好多人嚼完佢之后咧，都话：咁你谂下啦，咁边个会保护个保安咧？如果佢放咗一只狗入嚟，跟住有另一个唔生锈嘅住客，我投诉你个保安，你放只狗入嚟，哇！嗰、那個大廈嗰啲咩立案法團啊，或者個保安公司，佢一定係唔會聽你解釋嘅喎、又冇人保佢喎、 第一時間炒咗個保安先咯。係 啦，咁如果呢嗱好啦，你話如果呢一個咧，即係伯伯入咗一個商場度，佢一個唔覺意整低兩篤喺地下嘅，跟住又有一個冇人情味嘅商場個負責人喺度投訴，喂你點做嘢㗎？你整到污糟邋遢啦咁樣。嗱，如果佢係咁樣壓落嚟嘅，個保安話：，一動不如一靜啦。你而家最多话我冷酷嘅啫，起码我冇咗份工，我宁愿咁样啦。你就会企咗喺度噶啦。即系个保安嘅冷漠咧，就 系 由其他人嘅投诉咧堆积出嚟嘅，真系。 所以咧，佢哋都好大压力噶。 系啊， 其实我都觉得一件事，你会见到其实嗰个社会真系有咁样嘅情况。我估嗰、那个保安啦吓，可能真系有豪仔头先讲嘅担心噶。你入咗嚟，你因为你已经真系污糟邋遢嘅，你真系有异味嘅，咁嗰件事系。事實嚟噶嘛， 因為咧叫幫佢幫嗰個伯手去清潔，又唔係佢嘅職責喎，又 係 咪先？咁點咧？佢係咪？ 所以咧，阿豪仔頭先一開始未話咧，喺網上面就人間有愛 啦。你講網民係講咩咧？ 因為網民咧就不停喺度 大讚 呢位嘅 好 心 人， 亦都喺度猛咁樣就真係話呢位嘅保安你係唔係人啊？甚至有人 咁 樣 講 我睇咗啲嘅即係佢哋嘅 comment 係咪人嚟㗎？咁樣都唔幫手啊？咁究竟啊？ 你喺現場會點咧？ 咁現場嘅其他人咧， 咪就係影相咯， 影相啦，掩鼻啦。咁嗰位嘅好心人咧，即係都會覺得好失望嘅。 係 點解你哋會選擇影相咧？就嗱，你避開，你唔幫手，我解決到嘅。即係我或者我都會明白啊，未必每一個都即係可能有咁多嘅時間，有咁大嘅愛啊嚇，污糟邋遢三唔識七嘅，跟住我都會選擇我幫你去清潔啦咁樣。唔係個個都做到嘅，坦白講 咧。其實咧，呢個係有新聞，真係我話俾你，佢真係好偉大嘅，因為即係譬如有啲就。乾淨淨嗰啲咧，即係可能係佢蕩失路嗰啲咧，可能佢都仲多啲人去幫手，但係因為佢有埋咁污糟邋遢咧，咁臭咧，佢真係好少。 所以我想嗱，我哋唔好講到咁大。 佢真係好有心 嘅。我哋諗翻我哋自己直播室三個先。如果我哋喺現場， 即係賴咗 A。 在直播室度。 唔系啊， 究竟我哋会 见 到呢 一个 情 况 啊？ 嗰度啊，你会点？ 系啦，你会点做咧？ 我估咧，我即时反应。 我哋 role play， 我哋代入角色， 我 觉 得 进入处境。 我觉得我最有信心， 系 即系而家呢一分钟不加思索，我最有信心做嗰样嘢咧就系报警咯。 嗯， 真系 系， 因为又唔会讲到好伟大，就话我会即刻除件衫嚟帮我伯伯揾 pat pat， 我又呢一分钟讲唔出口。 系系 系，要真系睇件衫系边 件。系啦，但我亦都我又好有信心咧，我又唔会属于咧拍片，然后就摆上网嗰批， 咁你会帮手揾人点样帮佢？ 我估我就徘徊喺咧，当睇唔到，即系假设真系睇唔到，同埋报警中间咯。而我觉得咧，以我嘅信心咧，我倾向我会打电话报警，机会大啲嘅。 系， 因为你会觉得已经搞掂咗啦嘛。同埋报警咧，系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你都会觉得正常嘅就 系 咧，我已经完成咗我任务啦。因为我将 佢 交俾一个好尽责嘅部门，由你搞掂啦，咁样系啦。 我估我会走过去同个伯伯倾偈， 系， 即系我会问伯伯有冇嘢可以帮得到你啊？即系我未必会一开始就处理佢便便嘅问题，但我会首先问下，睇下伯伯有啲咩反应。 但系佢好封闭，我相信肯定系一啲即系好软软， 系 啊，即系唔好话 啦，恶臭嘅， 系啊。 但我估，但如果你见到佢咁彷徨无助，我会尝试行呢一步咯。但你问我跟住点处理？因为讲真，真系未遇过一个咁样嘅情况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可能我个脑都未必会即刻弹起，系咪要买裤俾佢，好似呢个好心人咁样，或者帮佢换买条毛巾啊，遮住佢嘅身体啊，各样唔知。但我谂我第一样，我会走过去同呢一位伯伯讲，我有冇嘢可以帮到你？起码等佢冇咁惊啊，唔系一个人咯。 你会明白咧，点解网上面睇热闹嘅人咧，通常都会正义感多啲？因为点解咧？佢唔使真系做啊嘛。 系啊， 即系你 即系佢冇代入去里面嘅情况究竟系点啊嘛。好明显噶啦，好有心人一定系好有心劲赞嘅。嗰、那个拒诸门外嗰个保安肯定劲闹啦，冇中间位。 而且当你冇心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谂紧咩咧？你 系 谂紧麻烦嗰两个字多啲咯，因为系真系麻烦嘅、 啊。都系， 你又要先谂下，我又要系啦。嗱，你又会谂我要帮佢买嘢啦， 系， 我又要等埋白车啦，我要打去报警啦，分分钟仲要你要跟我嚟警局一趟，你喺边度发现佢噶？点解你会咁做咧？嗱，你好容易咧，如果你一谂呢啲嘅话咧，十个有九个半咧就走咗噶啦。系、啊，因为你觉得喂，我爱心系有啊，不过我时间系冇啊嘛。 都系啊。 其实你就觉得麻烦咧系好大嘅，系啦。咁然后通常第二个原因会令到你会安心走咗咧，就系咁个商场咁大。应该会有第二个人企出嚟噶啦，嗬！ 成日都会 嗱，呢个系人性嚟噶， 系好认同嘅人性。 系啊，嗱，荒山野岭，你反而咧，你就突然间变翻，哇，得我一个啫，咁、我唔够佢，应该俾人担走咗噶啦。除非你 系 丧心病狂咧，如果唔系咧，嗱，反而咁样，就连个保安可能嗰一刻咧都会救佢嘅，因为只要系荒山野岭，又冇第二个人，嗰度又唔系保安商场啦，又唔会俾人哋投诉啦。可能佢都会突然间咧变翻一个正义感好劲嘅人咧，阿伯我嚟救你啦咁样，哇！所以一摆喺唔同嘅场口咧，呢个故事就唔同咗噶啦，真系。 起码有一样嘢咧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翻，可能大家而家喺度听嘅时候咧都会担心呢位伯伯佢而家嘅情况系点 啊？有 记者咧有跟进到嘅，亦都有揾到一啲嘅议员，佢话咧其实联络咗社署啦，亦都揾到咧呢一位伯伯佢屋企嘅地址。原来呢位伯伯咧应该系一直都有一啲嘅情况喺度嘅，咁、所以一直都有社工跟开嘅。好似话咧佢个屋企本身咧系好干净，系好整齐嘅。不过咧呢位伯伯都唔能够社工都系咁样讲嘅，就系话个情况好似恶化得几快，都会再同其他嘅社工夹下咧，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啦？咁、所以咧，即系哎呀，一个咁小嘅事件，大家唔同嘅反应，甚至你会见到啦，现场嘅反应系如何啊？即系或者你喺网上面，大家嗰个反应是如何啊？究竟呢个系咪真系人间有爱嘅社会呢？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温室的暖意还你心。人若然忘记了爱，忘掉如何去相爱，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你是藏我心的挚爱， 这刻满了吧，没有火花在眼神，纷纷沉沉烟花也再无法将缤纷璀璨带回你心。人若然忘掉了爱，忘着和时间比赛，求你和我于窗前细心一看，每一天风雨，每一片尘埃，也为你真挚的记载。人若然忘记了爱，忘掉如何去相爱，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每一声心跳再分会离开，你是藏我心的挚 系啊，人若然忘记了爱，咁点算咧吓？郑中基啊，系 系啊，有冇忘记爱都唔紧要啊，有礼物送俾你啊嘛。 唔好忘记喐一喐就得啦 吓。系啊，记住喐一喐啊！由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啊！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健康啲嘅问答游戏，问题要出现啦。 系啦，问题咧就今次有啲复杂吓，咁啊，佢话咧，因为咧我哋咧即系卫生署咧，佢都有咧整咗一个咧吉祥物啦。咁究竟我哋今次呢个吉祥物呢吓，佢个名叫做咩名呢？ 系啦，俾啲提示大家。 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健康啲嘅活动嘅吉祥物，佢叫乜嘢名呢？佢由一个英文转做一个中文咁嘅。你答英文又得，中文都冇问题。 冇得拣噶。 同狮子有关嘅。 同埋你同你懒有关嘅。 佢就想提醒你呢，唔好做一隻懒惰嘅狮子。咁懒惰嘅狮子英文系乜嘢啊？咁大家可以。好啦，记住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号码1872388，而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啦吓。答中嘅五位朋友啊，最快嗰五位啊吓，系可以得到挂耳式蓝牙嘅无线运动耳筒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斥资200亿元购置60组物业作130项社福设施，对于外界质疑每组物业成本超过3亿，劳工局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电台节目解释，数字是预松了，因为不知道未来3年楼市情况。另外，实际缺乏地方的设施达400多个。如果名单上排在较后的社福设施遇上合适的地点，亦可能会购置物业。他强调不会买甲级商厦，但部分设施可能需要地铺。罗志光又说，一直有利用空置校舍作社福设施，过去2年争取了3间旧校舍，但落实时间亦都需时5至7年。他又说，由于立法会财委会议程多，预计暑假之后10月复会才审批，估计出年年初启动计划，2021年完成装修工程，相比觅地兴建需时8至11年，时间已经快了很多。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中午将交代三隧分流最新方案，对于有政党认为应该调整三隧收费，否则不会支持修订方案。陈帆朝早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未能成功闯关，他说理解议员有不同关注，若果从整体社会利益考虑，相信大家目标和结论一致。他又说详情留待中午公布，到时被传媒询问。另外，预算案提及成立20亿元过渡性房屋基金，对于政府被指将责任推向非政府组织，日后怎样透过基金支援非政府组织提供过渡性房屋服务。陈帆举例说，如果有非政府机构希望租用政府短期闲置土地提供过渡性房屋服务，当局可考虑只是收取象征式费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本台英文节目时说，如果撇除预留200多亿元房屋储备金，预计明年 会出现大约50亿元的财政赤字，目前失业率仍然处于低水平，未见过行业整体出现经营困境。他认为将2018-19大约73%的盈余用作一次过纾困措施是恰当，强调政府要维持稳健财政。对于今年的退税上限较去年少10,000元，陈茂波说2017-18年度财政盈余达1400多亿元，市民期望有大额退税，如果再对比之前的几年，退税上限20,000元已经是算慷慨。他又说部分人支持减糖，增加对长远的投资，亦有人认为先解决眼前需要更为重要，因此需要社会讨论。加拿大前司法部长黄州迪指控总理杜鲁多和其他政府官员曾经多次试图介入当地一间工程公司的涉贪案，杜鲁多否认指控，拒绝下台。黄州迪当地星期三到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指他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杜鲁多和多名政府官员曾经多次通过会议和打电话对他不当施压和恶意威胁，要求他宽大处理工程公司埃森兰万宁涉及行贿的案件，担心案件会令该公司撤走位于魁北克的总部，令当地流失大量就业职位。黄州迪又怀疑由于他拒绝放弃起诉埃森兰万宁，导致他其后被降职。杜鲁多否认干预司法，坚持他和其他政府官员保持恰当和专业的操守，拒绝下台，指10月大选时选民会作出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较凉，早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3点，升109点，成交金额51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6点，升4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升个二；中国平安86个，中国平安系83.6，升9毫；小米集团11.72，跌2.4。友邦保险78.85，升3.5；中人寿22.2，升6毫；港交所273.8，升3.2；建设银行6.98，冇起跌；中移动83.5，升9毫。汇市方面，部分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71，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7点，升242点。港金现价报12,3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2.95美元，卖出1,31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油麻地金粟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上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经上海街右转入去金粟街噶，车辆不能够经上海街右转入去金粟街，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东汇城方向人工岛、东岸路中航大厦方向国泰城、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㗎。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六，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不要重过七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的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的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的。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的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在邓小巧的歌曲里面，我们经常都可以发现一些疗愈又或者是个人成长的元素，所以找他来跟我们谈一下成长这个话题，我想一定非常之有趣。想听多些的话，记得留意今个星期的周末有情人，有邓小巧。 周末有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周末有情人，私分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要讲翻喐一喐，我哋已经额满啦，大家可以唔使打电话，唔使打电话，如果要打都系打1872388嚟点唱就得啦。 系啊，咁我哋咧一连五日嘅呢个蓝牙耳运动型嘅耳机咧就已经送晒啦。咁我哋今日咧个答案咧就系咧卫生署有一只叫吉祥物啦，活动吉祥物叫做咩咧 ？Lazy Lion 啊，系啊 ，Lazy 咧佢即系攞埋个中文 Lazy 即系 懒惰啦， 系啦，佢又写埋中文咧都系叫 Lazy， 所以搵只狮子出嚟。大家咧千祈唔好做只 lazy 咧，唔好做咁懒，要做运动嘅。 如果咁样 lazy， 咪即系匿埋嘅狮子啊？ 系啊，匿咯，系啊，系啊，匿埋，匿埋喺屋企嘅话，冇出街唔做运动啊嘛，所以其实有意思噶。 都几有趣啊！佢讲一只嘅吉祥物咧，系好似一个反翻转嗰个谂法嘅，即系佢本身系匿埋唔做运动嘅，但唔怕有我哋不停喺度提醒佢嘅话咧，连 lazy 拉人啊都要喐一喐啊！咁我哋都喐下啦。 OK， 好啊，多谢晒大家嘅鼎力支持啦。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就是留言点唱的。 是啦。好，阿田啊，咁呢你嗰两个細路呢由于呢比较大呢，佢哋有机会啊，即相对呢离乡别井啊去读书呢，就机会都大 的。放养 放养出去。 嗱，我仔已经话啦，工作假期佢必定会去㗎啦。 太好，你会唔会就放咗佢去。 但工作假期你会想佢系读完大学先至去啊？ 我唔理佢啦，佢总之佢话佢要工作假期去。 佢但佢帮佢揀咗地点㗎啦。 同埋我想 最远去尖沙咀咋。 阿展有同我讲过嘛。阿仔你去好啊，我同你一起去啊嘛。阿媽陪你啊嗰年咁啊嘛。 因为其实我咪 你去工作我去假期啱晒啦。 但总之我一定会黐住你，你唔好撇我唔甩㗎阿仔。 我都想，我都好奇㗎嘛，我都係想接触下㗎。 你好多嘢都好奇㗎。 我 唔係 想话 我拍拖。喂，我都好奇喎。 但你想一起去啊嘛。阿仔系咪咁諗啊？ 咪真係好奇囉。 係啊，放低你呢个諗法。如果阿仔俾佢去嘅话咧，你俾佢自己去，你要自己放一年假系另外一件事，俾个仔唞下气啦。 如果个仔，如果个仔要去南韩度个 camp holiday 嘅，你最多可以去北韩嘅啫，你唔准跟埋去吓。 我哋要沉。 好啦，你有冇信心咧？有冇信心咧？系你个仔即系读书，或者 working holiday 咩都好啦。一年半载之后，或者两年三载之后，或者三年五载之后， 唔系， 你翻到嚟仲认唔认得佢咧？ 点解我唔认得我个仔？ 你有冇信心先？ 我有信心。 嗱，你开始口震，我有信心啊！ 仔又得，女又得。嗱，你有冇信心？嗱，你再谂问自己一次先，你有冇信心？有成差唔多两年，可能你从来都冇再见过佢面对面。然后佢再同喺你面前嘅时候， 期间啊， 咁你写信都有嘅，系啦。 写信而家有冇信嚟手啊？点啊？ 你觉得你有冇信心？ 有啊，我都角色扮演。如果我嗰个仔，我养到佢咁大，佢去咗两年啫嘛。你话佢嗰个个文化唔同咗啦，佢个行为表现唔同咗，唔会完全唔认得啩？就算佢首尔读都好啦，佢整容都 就去首尔读咯， 唔会整到少少都认唔到啩？ 首尔可能真系都唔同噶，可能佢由蒙眼变大眼系咪？又有须，咪又变冇须变有须咁样，你真系唔同嘅。 佢把声都唔会唔同咗啦，啩？ 会噶，可能。 可能仲会转咧。 你 冇 整错陈佩嗰把声出嚟。 系啦，你冇见过有啲人咧话喂，好耐冇见喎，跟住你边位啊？吓，阿强，我哋个样唔同咗嘅。 又出现 啦，系咪先？佢系唔同咗好耐噶。 整容都唔会整到完全 唔 同嘅。 有阵时日久咧就唔系生情，系啦，日久就生疏。 唔系，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少少嘅机会。 系咪啊？ 大概个囊都会知道。 我觉得最大你会觉得是如果佢肥咗200磅 咁就 呢一个就真係会第一下你就真係难认啲啦。 係啦，你知阿乐乐都会阿曾俊咁碌成碌竹咁样瘦㗎嘛。 会唔同咗样㗎喎。 同埋佢晒黑咗可能呢又即係生晒满面胡须呢。 係。 咁可能真係会唔 见。咁惨啦， 你问 呢 个问题而家乐乐 working holidays 都冇得去啦。你咪我媽已经惊到咁啦都未去。 因为呢日本呢佢有个综艺节目呢好搞笑嘅。佢就抱住呢个疑惑，佢话啲阿爸妈咧会唔会咧，跟住佢哋啲细路都会出去读书，甚至乎佢可能只系东京同大阪，都等于好耐冇见噶啦嘛。 哦，可以嘅。 佢就话啦，究竟年几两年唔见咧？ 你阿仔仲认唔认得咧？ 阿爸有冇信心可以认得翻自己嘅细路翻嚟咧？咁样 两年啫喎。 好啦，咁咧佢个测试系点样嘅咧？佢揾咗个陌生人。 嗯。 佢咧真系揾咗个家庭，佢有个家庭咧就有个女咧就已经系出咗去大阪度读书两年定唔知几耐嘅，终于翻嚟好似系东京嗰度探佢，咁啊真系有差唔多两年 个零钟啫， 佢真系好耐冇见佢啊嘛，真系你系唔见就唔见噶啦，总之佢冇见佢啦，佢就揾咗个陌生嘅女子就扮佢个女就翻屋企，咁事先咧佢仲做晒大龙凤嘅，佢一家有1、2、3个女，加埋呢个演员即系三个女啦，啊唔知仲有细佬啊。两个三个女一个细佬，全部内应嚟嘅，因为佢哋夹好晒啦。阿妈妈，你一间咧记住扮咧，你认得呢个就 系 你个女啦。咁啊，喂，两位姐姐同埋个细佬，你认得呢个都系你家姐嚟嘅。 一两年冇见， 系啦， 净 系 呃 个阿爸，因为佢哋觉得咧男人咧系应该粗心大意啲嘅。咁咧，然后咧佢就做个即系特集啦，哇，真系搞笑嘅。佢总之咧一开头咧冇头冇尾，净系话阿小西今日翻嚟啦，咁样一打开道门。冲入嚟嗰个就系阿小西， 系 假嘅。个男人有咩反应啊？个爸有咩反应？ 我想问下，喺嗰阵时，其他屋企人俾咗气味先？ 未入嚟嘅，其他屋企人未出现嘅，净系先个爸喺度先嘅。 阿爸喺度先嘅，即系 一打开，摆晒 set 好晒啦 ，set 好晒啦。 喺屋企。阿爸，我翻嚟啦。 系啦，你觉得阿爸个反应系点？ 吓女你翻嚟啦，唔系我个女嚟噶喎，咁跟住嗱，我觉得嗱，我讲真 嘅， 第一句 佢会 好直接就讲咗，阿女你翻嚟啦，吓不过呢个唔系我个女嚟噶喎， 即系起码都会表达出就话你边个嚟噶嘛， 我觉得有嘅， 啊呢个阿爸实在太过随遇而安啊， 唉讲咗唔好生三个女啦，我觉得真系泼出去嘅水啊， 佢望住个女。唔系， 佢 系行 个仔啫嘛， 佢系愕然嘅。佢第一句咧讲唔出口嗰句，阿女佢望住我， 即系呆嘅， 呆咗擘到口，跟住咧不停喺度望住佢。但系咧嗰个演员咧好入戏啊嘛，佢话我翻嚟啦，哎呀出边好冻啊，跟住咧即刻匿入嗰个被斗度咧，嗰个围炉咪嗰张台下面有个暖炉啊嘛。咁然后咧开始啲阿妈入嚟俾气啦，阿妈见到佢就话：，哎翻嚟咪好咯，除低件衫先啦，坐低饮汤啦咁样。跟住个老公咧望住佢，哇！边个嚟啊？完全噏唔到啊！但系咧又好奇怪嘅，佢冇讲过一句就话：，喂，等阵先，你边个嚟噶？冇讲过， 心里边好多问号，问号。 佢开始怯啦。 我估咧嗰个电视嘅画面应该系就系加咗一个头壳顶好多问号啊， 系啦，滴汗啦，系啦。但系呢个反应我都奇怪，点解佢唔会直接嗌出声话你边个嚟嘅？好啦，咁跟住 因为我觉得嗰件事咧系个局设得几好啊。第一样嘢系，喂，佢真系入嚟嗌你阿爸，唔会无端端而家有人直播室走入嚟嗌我阿爸噶嘛？咁 如果而家有人入嚟无端端话早爸爸， 喂我边度你阿爸？ 但系我同阿天，我同阿天就话，咦话你终于翻嚟啦，喂好耐冇见喎，你几廿年前介绍过， 系啊，咁似嗰啲咧猜猜我是谁嗰啲嘅， 咁跟住嗰啲细佬妹咧翻嚟之后咧， 屋企里面 set 咗啲 set 晒 cam 啦已经，系所以睇晒嘅， 隐蔽嘅， 系啦，咁嗰啲细佬妹翻到嚟咧，全部交气咯， 系， 哎呀你瘦咗啊家姐，跟住就话你而家头发靓咗好多咁样，跟住个阿爸咧呆咗咧，但系开始咧佢进入状态啦， 即系佢进入， 阿爸都开始话， 咦佢哋都话 系啊，都真系瘦咗。 佢开始认同咁样，跟住咧嗰个真嗰个阿女咧已经喺度笑到爆啦，佢喺个隔篱嗰度。 但我想问咧，真嗰个同假嗰个咧，佢哋嘅身形嘅样貌， 年纪争五年，身高争十 cm， 头发一短一长。 哇，争十 cm， 即系 外貌咧，即系如果你就咁睇， 都系靓嘅，两个都靓嘅、啊 okay。 但系你唔会系好似阿娇同阿 sa 咧，你觉得有机会 mix 到噶嘛？ 佢哋一出道嗰阵时，大家会觉得 唔似噶， 唔似嘅。 咁中间咧，大个阿爸咧起咗一次疑心嘅，系啦、 啊， 个阿爸起咗一次疑心，一路食饭一路就问。阿小西啊，你上次咪话咧嗰个钟个栏杆坏咗嘅，整好未啊？佢话呢个对话咧，那个旁白即刻话咧，呢个对话咧就净系得个女同个老豆先会知嘅啫， 因为 佢写信求救过啊嘛。 测试 系啦，个老豆有测试过嘅、 哦哎。死啦死啦！ 冇嘢，做间谍片一样。 哦，佢 因为真嗰个女，真嗰个女听住啊嘛，即刻咧都系拍起一样。佢话、你话俾佢听，喺25号已经整好咗啦。哦，阿爸已经整好咗啦，整好咗啦。 做起做传统， 过年前整好噶， 廿 五系啊，过年前整好咗啦，跟住佢就放低咗戒心， 系啊， 佢就完全信晒啦。 哦，即系话阿爸其实起疑心都攞啲啊，佢同佢女之间里面其中一啲叫做私通过 一啲日常生活 嘅嘢， 日常生活 系啊，唔会大伟知道嘅嘢。 但系佢跟住咧进入晒状态之后咧，就开始做一个阿爸会做嘅角色咧，例如咧喺佢面前咧开始即系好 casual 咁除咗件面衫啊，阿爸都除衫 啊， 搭佢膊头啊，然后咧个女咧仲会话不如我帮你按摩，佢话好啊咁样，佢话仲喂你以前唔同我按摩嘅，佢咧叫啲人咧话影低张相，呢张好难得啊咁样。咁其实同佢陌生人影咗张相，佢一路信到十足，然后仲一路喺度一路兜搭落去咧，都话你真系瘦咗，不过你而家留呢个头发好睇咗。 系啊， 佢以前个头发短嘅。 我即刻喺度谂咧，如果一阵间咧嗱，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咧，就阿 Alex 同阿超 B 就会入嚟做节目噶啦嘛。如果突然之间入嚟嗰两个，佢哋照样好似平时一样同我哋， 冇错， 打招呼啊，我哋收啦。但系嗰个唔系 Alex， 嗰个唔系超 B 嚟嘅，系两个我哋唔认识嘅人嚟嘅。 我咪 Alex 咯。 你唔系 Alex 我会咁样讲， 但系然后彭仔啊，所有嗰啲政府台长走晒嚟，全部都话系 Alex 啊，喺佢都话 Alex 咯。 我会即系讲，你唔好玩我啦，呢个唔系 Alex， Alex 唔系咁嘅样，我会咁样讲啦。超越唔系咁噶，咁样咯， 同事之间都可以咁玩呢啲游戏。 我就想知道各位爸爸系咪真系咁唔认得自己个女？ 但系 差 十米啦， 我哋拍一条啊， 争咁远都 你够唔够胆啊？ 即系我无端端我捉住阿严琼、马锦同佢讲阿田啊，乜嘢喺其他同事面前啊？ 唔系，你带佢翻去乐乐荣荣嗰度。 系啊， 喂，你阿妈，跟住阿华望住。我老婆 系啊， 喂阿田翻咗嚟咯，喂佢头先荡失咯， 跟住阿华咧又开始问阿田一啲佢哋两个生活嘅细节啦，但阿严琼咧就戴住咗嗰个headphone嘅，阿田就爆料， 好惊啊， 真系惊啊， 女二台通识60秒， 1969年2月9号，美国波音公司嘅747珍宝客机面世，影响半世纪。747凭住机体庞大、续航力强，令到坐飞机平民化，出国旅行亦都变得大众化。专家认为747出现是民航史上最重大的里程碑之一。1965年，波音争取为美国空军打造大型军用运输机失败之后，修改蓝图化为客机，克服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之后，747终于面世。在当时来讲，所有商务客机当中是最巨型的一款，机背略拱的独特线条获得巨鲸的绰号。货机以外，747亦都常见于军方用途。伊朗空军将747改装成为空中加油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亦都是由747变身而成的。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继续我哋嘅百无禁忌啦。 系啊，百无禁忌啊，记唔记得我哋仲喺度讲紧咧吓？古代成日都话我哋啲楼啊吓楼宇咧系唔够噶嘛？古代啊嘅时候买卖房屋系点啊？记唔记得我哋之前上个礼拜讲过啲咩啊？ 好，我哋重复嘅就唔好再讲啦。 系啦， 新嘅一集嚟啦。 同埋你问呢个问题，你都知我哋两个一定答唔到嘅。你问咩啫？ 我留低一条问题问下大家，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买楼都要问埋隔篱邻舍啊、业主啊？ 呢个记得， 好啦，咁我就 系 啱啱上个礼拜咧就留咗条问题咧噃，就话喺西汉登记人口嘅时候，同埋喺个房地产资料嘅时候咧，政府啊采用咗一个叫做搜实同埋举发 去方便鄰居嘅。你記唔記得我提過守實呢件事啊？ 唔記得， 守實真係唔記得。 守一隻守，實係誠實嘅實。 係。 咁你估守實係咩意思呢？ 即係要搜查你。 手一隻手嘅手， 我估系验佢哋指模，睇下究竟佢哋系咪真系嗰个人。 攞只手睇佢实， 唔系 只手 实， 只手实唔实正？ 系实正又点？唔实正又点咧？ 你有啲近嘅，但系唔使攞佢指模嘅。咁咧，其实咧，佢话咧喺西汉啊登记人口嘅时候啊，同埋呢个房地产嘅时候咧，佢哋需要真系咧知道晒你哋屋企究竟有几多人。你哋咧住间屋有几大？咁你 认唔认得你个女？ 就咧就要自己报上嚟嘅，即系譬如我哋咧，广播道30号咧就住咗几家人喺度，咁、okay. 你依家有几多人啊？面积几大啊？咁要报上去嘅。咁主要嚟做咩咧？系咪人口普查咧？你觉得系？ 佢惊你突然间窝藏逃犯，通奸。犯案 唔系，我觉得同嗰啲咧，我哋香港嗰啲咩丁权啊，嗰啲有啲 friend 系嘅， 即 系可能咧，嗱，你而家咧就有四个仔啦，你有四个仔咧，到佢哋几多岁之后咧，可能佢哋都会有地嘅， 系， 跟住有地嘅话咧，而家就要不停就监测住个人口，究竟你有几多个人，会唔会即系作弊呃我嘅？ 嗱，咁样嘅，你哋都好努力积极嘅，不过都唔系嘅， 全部都错嘅， 咁报嚟做咩咧？人口普查 啫， 唔系， 都想知道佢有咩人， 佢要做啲嘢噶，因为政府咧。 我要征兵啊！ 收人头税啊！ 最紧 要嗰个税 咁，我想问成件事同买楼有咩关系咧？ 唔系佢咪 话买楼噶嘛？而家讲紧 唔系买楼嘅步骤里边， 系啊，其中 收咗你税， 你要知道你有冇几多人喺住？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佢收人头税，同埋呢个财产税噶嘛。咁佢先个政府先有收入噶嘛， 系 咁啊，即系咁啊嗱，总之你间屋有几多人，咁咧住几大咧？咁哦好啦，哦你哇，五个人住2000，使咗好有钱啦，咁我收你多啲嘅。 咁样嘅。 咁啊，咁我唔报，报少啲咪得咯， 得门税啫嘛。 但系因为有守实呢一样嘢，所以佢哋就冇得门啦。 系 嗱，守实咧就系嗰个动作，你就系要咧报上名来，你间屋几大，有几多人。 系 而头先你啱啱头先阿祖祖讲讲嗰个咧就唔系守实，就系举发。 哦。即系举报你，举报你犯法。 我系谂起 举发， 报一串串咁样， 系啊，啱啊，就举发咯，用举发嚟形容啦，系啦。 以后你做啲咩，我哋讲得好文雅， 举 举发你啊，我 系啦，举发你。咁啊咩嗱，手实就系自己报啦。咁你报得唔足嘅咧，就有举发啦。咁举发就意思系乜嘢咧？系政府鼓励。你嘅隔離鄰舍，系啦、 哦、 ，keep 發你，哇！你呃人喎、啊，你明明嗰度有十個人，你要話俾得三丁人咁樣唔得咯，因為你門税啦嘛，叫做咁係啦。嗱，如果查明證實咧，你真係嗰家人呃人嘅咧，你估你後果會點？ 充公， 充 收田地。收咗田地， 收你个仔， 收咗个地， 收你个女， 多咗嘅男嘅做壮丁，女嘅 就做系啦， 就做咩啊？ 柴房， 柴房做咩？ 入柴房斩柴咯， 系咯， 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充公就充公嘅， 系 你估 充公佢老婆， 成家噶啦，系 你去到阿华度，你系咪真系想充公佢老婆啊？ 唔系，我哋翻嚟做妹仔好啊，系咪先？ 但系个主人婆喎，你入到嚟 要食柴烧嘢喎，系。佢话咧会没收你嗰啲所有嘅家产， 所有啊， 系， 哇， 一半 就，我未讲晒，没收你所有啊嘛，一半充公，另一半 俾隔篱屋， 系啦， 鼓励你去啊，举发人哋啊， 喂，我而家想打电话， 边个啊？ 打去房屋署咯，啊，点个香水柜其实霸咗两个单位噶啦，已经， 咁真系啊，一半充公俾政府，一半咧就奖励翻。督你背脊嗰个轮， 好有动力啊！好有动力， 好 劲。 我觉得嗰件事 真系， 佢完全好似喺度鼓励紧大家咧。 唔 系， 所以你咪可以犯法咯， 可以讲大话咯，大家可以廉政。 咁应该唔使有呢个举法啦。佢又充半一半钱咁多，其实都冇人够胆啦。个税都冇佢一半钱咁多。 唔系啊，我想赞啊，因为如果以前咧，你记唔记得咧，就话秦始皇嗰阵时咧，佢哋用连坐咧， 系 一样衰喎。譬如系举报隔篱嗰个咧，但佢个玩法就系调转。如果你冇隔離嗰個犯咗法，你唔通知官府，最後咧全部罰。 咁你谂下啦， 即系知法犯法。 如果咁嘅话咧，我宁愿你奖励啦，即系我督你背脊之后咧，我有嘢分。 系 之前嗰个就系你唔督我背脊咧，就全部一齐罚。 我觉得呢啲嘅谂法咧，系好难令到咧佢哋住喺周围附近嗰啲街坊和睦噶。 我唔会噶。 唔系你只要唔讲大话，咪冇事咯。 唔系一定讲大话真系。 点啊？ 防啊！防啊！唔好埋嚟。 你个心咧会谂衰嘢嘅，一定会。 睇下我举发你先，我成日 hold 住你系嘛？所以古代时嘅人咧都会 咁多垃圾， 系啊， 系咪入边住埋好多人啊？抄你垃圾噶啦，下一步就 嗱咁又好啦。头先讲紧啦，如果你呃政府嘅话咧，你全家嘅家产会没收啦、充公啦，一半俾政府，一半俾鼓励诶，即系督你背脊嗰个人啦。咁你咧？ 我咪冇咯， 你就收监噶， 我做奴隶咯， 你就要坐监噶啦， 坐监都冇用啦，啲钱一半俾咗政府，一半俾咗隔篱食咩啫？系咪先？ 我又举报翻隔篱嗰个得唔得？ 举报佢咩先？ 我话佢多咗个女。 我点解咁讲咧？ 跟住我又举报佢，其实佢唔止呢个人数嘅。喂，如果咁样互督都几好笑喎， 好烦啊！ 跟住嗰啲嗱，你没收咗一半家产，我冇啦，但我督翻嚟，我又攞翻你一半家产喎。 咁样咧？ 咁边个系好？呢个系 IQ 题嚟嘅。边个系最大嘅利益得到嘅者？ 系 政府啦， 系咪？所以咧，之前咧，咪话讲紧咧，佢哋咧，古时人去买楼买屋嘅时候咧，要买埋隔篱邻舍，即系问下隔篱邻舍买唔买得啊？等等嘅。 征得佢同意。 征得佢同意啦，等等，即系话要大家要住喺嗰度咧。佢话咧，因为如果咧你即系要人哋去举报你嘅时候咧，如果你经常搬嚟搬去。我都又搬啦，你咁我点知你隔篱嗰啲人系点啊？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一个叫做监察 嚟嘅， 系啦，大家都监察住嘅，所以咧政府就有咁嘅谂法咧，就系话如果你经常搬嚟搬去，咁你根本都摸唔清隔篱嗰个底，咁你点样去举报人哋咧？咁 解开咗个疑案而家。历史上面孟母三迁不是为了孟子，他是为了避开邻居。隔离个邻居又想举实了，喂，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真 系系啦，佢系为了方便邻居咧嘅举报咧，佢话咧，所以咧就 方便举报啲重要 系啦， 有报案热线位嘅时候， 佢话咧，所以咧朝廷咧就希望咧每一个居民咧喺嗰度住咧一路都住落去，唔好即系长期要定居喺嗰度，就唔好周围搬啦， 安居乐业方便。便举报 所以要买咧要买隔篱嗰间屋，就唔准再买跨过啲啦咁样咯吓，咁呢个就系佢嘅谂法啦。咁、 okay. 你觉得呢个政策好唔好啊？ 梗系好， 同埋仲有呢个政策咧，佢系用咗几个朝代都仲用紧。 哦，咁应该几好咯， 好咯，即系有成效咯。如果唔系唔会咁用啦。 但有成效嘅意思系啲邻居有着数啊，定系咁多年都冇人举报到啊？ 我觉得系少咗人啊，会入门税咯， 系都系嘅。 嗱，对于咧即系呢个政策嚟讲咧，限制呢、這个买屋的政策咧，佢目的是为了方便政府去管理啦，同埋维持社会的稳定啊，即系话呢度啲责任系点啊，有几多人呢个区有几多人啊， 佢唔会流动咯， 系啦，佢唔流动，咁你有增长，你咪话俾我听，我就知道你增长啦。佢喺古代中国人咧，佢好重视咧嗰个叫做嗰啲叫做田地啊、屋啊嗰啲咁样嘅，佢话通过呢啲咁样咧，增加嘅难度咧，令到大家唔可以大迁徙咧，可以管理好个人口，佢都好容易管理到个社会啦。 咁啊，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安土重迁，沿海咧。可能都是从这些举报有关的。 是的。 疫谈判有一定进展，加上基建投资速度回稳，预计中央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6.2% 至 6.3%。他又估计两会期间中央亦会释放短期宏观政策要适当放松的讯息，包括放松财政政策、减税等。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朝美第二次峰會成為進一步增進相互尊重和信賴，將兩國關係提升到新階段的重要契機。兩國領袖同意為北韓無核化和朝美關係發展繼續緊密聯繫，為解決會談中討論的問題繼續對話。朝中社報導指，會談一致認為雙方在緩和朝鮮半島緊張狀態、推動和平和實現完全無核化的努力，對增進互信、改變不信任和敵對關係有重大意義，又說在開闢朝美關係新歷史中難免遇到困難和曲折，只要互相緊密攜手發揮智慧和忍耐，相信朝美關係得以發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4度左右。 预测下昼同埋今晚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较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56点，升123点，成交金额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6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升8；中国平安83.55，升9；小米集团11.74，升系跌咗2.2；友邦保险78.75，升2.5；港交所273.8，升3.2；中人寿22.15，升5.5。建设银行6.99，升1仙；中移动83.7，升1。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409，瑞士法郎7.864，澳元5.57，加元5.966，新西兰元5.35，欧元系8.9266。每百日元兑港元7.0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32点，升247点。港金现价报12292蚊，跌咗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3.14美元，卖出131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油麻地金粟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经上海街右转入金粟街，车辆不能够经上海街啊右转入去金粟街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北拱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赛车活动准备工程啊，由今晚9点至到听朝6点，中环嘅龙和道天星码头嘅多层停车场啦，以北嘅上落乘客同埋起卸货物区咧都会封闭噶。咁另外，耀星街啦、龙和道、天华道、文耀街、大会堂东面嘅爱丁堡广场啦，同埋红棉路嘅部分路段都是会封闭的行车线，咁揸车朋友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东汇城方向人工岛、东岸路中航大厦国泰城、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健康就要均衡饮食，职业司机去到边食到边，开饭的时候记住找回间有型食肆，那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合办 Made in Hong Kong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2019， 邀请到田瑞莉、钟舒曼、黄贤、Mira 同埋一众少数族裔嘅嘉宾，一同推广种族融和、共享平等嘅重要信息。 约定你3月3日下昼2:30，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地下大堂，一同宣扬平等信息。 劳工处就快喺九龙塘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博览。 我知道3月5日和6日在九龙塘生产力大楼一楼资创空间举行嘛，有大量职位空缺，适合有专上学历的年轻人申请啊。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好，等我到时带齐文件去应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社交媒体离不开生活，亦都刺激咗佢嘅灵感。Suki 话有一日见到社交媒体弹出了一个 post， 是关于他三年前的回顾来的。当时他想，如果我们努力地想向前，忘记一些人同事，看到这些动态回顾会是什么感觉呢？于是他和 Patrick 就循着这个题材去创作。作曲编曲 Ariel， 填词有 Patrick， 监制是 Wallace Lam。Suki S 石永妮的作品《动态回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12点10都13分咁上下啦吓，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最尾一个钟头点唱啦未？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咧 fax 嚟点唱，俾你至爱亲朋戚友听嘅。 系啊，咁我哋即刻读下点唱啦，好唔好啊？好，首先呢度咧有阿邓姑娘。邓姑娘话：我想点唱俾阿何平听啊。 何平， 上个星期咧佢做手术啊，由朝做到晚。吓到佢咧，连屋企都唔识翻，去咗足隔篱座人哋嘅屋企度，仲插埋锁匙添。 吓， 系啊，我谂真系好担心啊！ 去咗隔篱屋企隔篱座， 系啊，即系入错门口，开错门咯。 咁人哋 就开唔到。 我如果佢入咗去嘅话，真系嗰个综艺节目噶咯。咦，阿妈你翻嚟啦咁样。 唔系，但系开到先 得噶。系啊，就开唔到嘅应该。如果唔系，就系人都入到人哋屋企噶啦。佢就话插埋锁匙噶啦。不过好彩，你最后屘咧就吉人有天相，完成啊呢个手术啦，真系要多谢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最后我仲想讲多句，阿月，我知道你听紧噶，专心翻工啦咁样。 阿月，好啦，我头先你讲。讲嗰种哈碌咧，我最近嗰次就系试过行错咗去自己嘅车度咯，因为我哋嗰啲车个样咧，个个差唔多啫嘛。我宁愿见到咧又黑面班咁样咧，我就走埋去咧，我仲喺度咧实揿嗰个防盗，我唔会反转嘅，我唔系咁快坏啊嘛，咁样跟住望一望，咦唔系咁新净嘅里边嗰个车，嗰架唔系咁嘅。 我耐唔耐就会尝试噶啦。 系啊，咁跟住。 好惊你头先讲完嗰单新闻，我而家好大阴影。我见到 Alex 入咗嚟直播室，我即刻谂呢个究竟系咪 Alex 嚟噶？系咪假噶咁样啊？ 哎呀，生唔生胆真系，成个超 B 栋喺度都认唔到真系，真系啊。 OK， 好啦，有咩事啊？你哋好啊，风骚三位啊，主持人好。系啊，咁快就到三月咯噃，咁 样。系啊，3月1号啦，新嘅一个月份啦，我哋全部都会身体健康啊。 1月28日啦，系啦，咁样。佢话咧，祝你哋一新嘅开始 ，Happy Friday！ 任何一首歌咧，都系可以送俾你哋听嘅，你中意点咩都得噶啦。咁啊 ，Macy 话。 OK， 呢度有个 Francis 啊，佢就。或者早晨啊，风骚主持你好， 早晨， 我要点俾3月3号生日嘅海水叔叔，好名好名， 好好好， 系啦，唔知佢有冇河水弟弟啦，同埋呢一个吓，汽水弟弟。 祝佢都生日快乐，寿星仔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心心咧，工作顺利，赚多啲钱。最紧要咧就系佢铺头咧快啲请到员工啦，唔使咧做得咁辛苦。 哎呀，好似好多行业都好难请人咁啊，真系 经济好啦、啊，大家打工真系唔愁啦， 我哋打多份工啦。 请得难请人唔等于系经济好嘅，可能好多人又唔想做嗰份工。 咁佢都有钱先唔做噶，我哋可以用个好嘅，有冇第二份工咪即系佢经济好咯？ 好， 未读完嘅、嗯，再祝贺咧，啱啱咧2月1日出世嘅袁乐婷 B B 身体健康生，快快乐乐嘅 Linda 嘅妈妈啦，同埋阿伟爸爸咧都要努力加油啊！你哋要搵多啲奶粉同埋尿片嗰啲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啦啦啦啦！佢自己有四个啦嘅、 哦啊， 我系全部都读啦啦啦啦。咁、 okay. 你哋一班咧认识咁多年嘅超级猪朋狗友咧，就俾你一个热烈嘅祝贺啊！希望你生日开开心心。 呢度咧有 Lawrence 啊，佢话三位主持早晨啊，新年嗰阵时咧，我同我老婆咧去柬埔寨旅行、啊。本来是玩得好开心的，可惜在最后一晚呢不好彩啊，遇到呢个电单车党啊，抢咗个手袋、啊，将佢成个人咧拖咗喺个地上面度受伤啊！即系我估怀疑啊，即系佢哋条街度行紧啦，有啲嘅电单车就呜呜呜，跟住飞过咧就抢，点知抢嗰阵时咧就将佢个老婆成个人拖咗喺个地上面受咗伤啊，门牙都甩埋啊，阴骨 呢个好伤。 佢话咧希望咧佢老婆咧就早日康复，休息多啲，唔好担心太多，好快好翻噶啦。我觉得呢个一定要读啊，都可以提醒下大家，如果去到柬埔寨旅行嘅时候咧，嗰边咧真系有呢啲嘅电单车党咧就抢手袋嘅，所以大家咧个手袋太名贵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成为人哋嘅目标啊！ 有时睇片咧，睇到啲东南亚地方都会有啊，泰国都有噶，话佢哋咧即系 hold 住你，唔该咧，即系你行街啦，咁啊行，即系可能望住嗰右边嘅，咁啊左边咧个电单车喺你就喺你左边嘅时候咧，嘭一声攞去，真系如果你唔放手嘅话咧，你连人带手袋就拖行你噶啦。 其实咧唔系净系东南亚、英国都有啊。尤其是咧，佢哋個目標咧都係向華人啊入手啊，因為可能會覺得佢哋係遊客啦，未必會咁認識嗰個地方係點啦。第二樣嘢就係咧有錢咯，因為佢哋喺嗰邊個消費咧比當地人高好多啊嘛，所以我都覺得我係高危嘅。 唔緊要唔緊要，如果咧你俾人搶嘅時候咧，即刻講呢個英文就得㗎。 講咩啊 ？A4 咁 A4 係啦，應該可以保安全。 真 係 覺得會聽得明 A4 呢兩個字， 聽到 A 佢知啦， 真係㗎 A4。A4 加嘅， 小心啊，真系好危险、 啊。小心啊，大家提醒啊。 OK， 呢度 Ada 话啦 ，Ada Wong 又话你哋好啊，猪年好消息，好消息。记唔记得咧？佢哋不停咁之前咧喺旧年咧，不停咁祝福个小雨欣啊。 系啊，我都有睇到报道啊。 佢而家已经有90 cm 高啦，真系感恩啊！希望佢继续努力加油，快啲康复，成为一个可以健健康康、活泼泼嘅小 B B。 系好，呢度有个 Peggy 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我是小猪妈，红磡那位小猪妈，有没有记得我呢？ 记得啊，小猪妈。 是啊，我下个礼拜知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个女结婚 是 吗？ 不是啊，下个礼拜我会做什么？ 做什么？ 我会去名古屋跑女子马拉松。有没有印象啊？女子马拉松呢个有印象啦，咁样。佢话咧佢好期待啊，因为呢个全马咧系佢第一次，好紧张，练咗成年啦。佢话咧而家争咩咧？万事俱备，只欠信心。 我哋俾你咯，我哋大马， 只欠机票。 佢话希望三位，哦咁即系跟住阿祖帮到你啦。佢话希望三位咧帮我打下气啦。佢话咧佢知道香港咧好多朋友咧都有去跑啊。佢话咧佢都知道阿歌手卢巧音咧亦都系 都 系初马嚟嘅，希望咧大家可以顺利完走啦咁样。即系岔开讲一句，我成日都见到卢巧音嘅。 佢练跑得好努力啊， 唔系因为喺佢都系住屋企嗰头。 O K， 我几次都想同佢打招呼噶啦， 系 唔知点打好。 Hello Candy 咁样咯， 你话你我不是垃圾咯， 由我做个垃圾，我真系垃圾嚟噶，系咪走音啊？系啊，我系曾志豪，我真系垃圾嚟噶。 系啦，咁跟住咧，阿 Peggy 就话啦，佢话真系大家都要加油啊，胡仔啊！你嗰陣時咧冇乜練過，你點樣跑曬呢個42公里？可唔可以分享下咁樣？ 兩個字，盤死。 兩個字，幸運。唔係都唔係嘅。嗱，如果咧你真係真心問我咧，我嘅經驗就係唔好貪心。都係嗰句慢。 慢来便是快， 同埋享受会唔会一个字咧？ 哦，享受呢个太高级啦， 系啊， 对我哋嚟讲 系 忍受，系忍受，享受太高级啦，好明显佢冇跑板啊，做你尽量忍受，同埋你要忍得住手。 我跑十 K 系享受， 系啊，十 K 半 马 我就知我唔会享受到啦。 系啦，因为咧嗱，我唔知阿小猪妈你咩嘅状态咧。假设你好似我咁样咧，都系咁流爆嘅话咧，我个 friend 嗰个格言就 系 话。留前斗后，千祈唔好快，咩都要忍。你就算觉得自己可以跑好快咧，你提醒自己，你仲要跑多五个钟啊！你可以快几耐啊？所以咩都要忍。 系 有 pacing， 即系你平时跑开几多嘅，再降慢少少，哇，去到嗰度差唔多噶啦。 真系跑咁多个钟咧，真系几气馁噶都。 同埋尽量唔好睇钟啦。 对于你嚟讲啦，你行十五分钟上嚟，你都崩溃咯，你梗系气馁啦咁。 O K 噶，我哋一齐同阿小猪妈加油打 气，加油加油，争嘅系信心啊嘛，我哋俾你。 系啦，希望咧，即系你咧，去到嘅时候咧，即系个天气好啦，你嘅身体状况好啦，顺利完成，你影翻张相翻嚟俾我哋话。 好啊好啊好啊， 同埋我系信心嘅保证。因为嗰啲 friend 都话：喂，佢都得，你哋都得噶啦。 阿田你都得啊！我唔觉得你同豪姐应该争好远啊。 我系咪嗰啲ISO 嗰啲标准嚟噶？ 最低标准 即系得到我嗰个认证咧。OK OK， 系啦。 嗱啱啊，有豪姐垫底，你唔使担心。 系啊，好。跟住咧呢度有 Lisa， 佢咧就话咧：喂，三位主持你哋好啊！首先咧要补充我契女 Maggie 同埋佢老公啊阿 Dan 啊，1月20号大婚。但系跟住呢个犀利啦，同我哋今日讲嘅题有关嘅。 个女好耐冇翻嚟。 唔系。佢哋抽到居屋啊，仲要抽到支好签喎，喂，呢个真 系 好难， 即系佢唔系抽到御太院。吓，唔系御太院嗰啲， 佢话星期一就到佢哋拣楼啦，属于好签。 因为咧，真系讲紧嘅有几十万嘅申请咧，而家咧得个好少几百人或者千人先可以。 总之幸运儿嚟噶， 系啊，真系幸运得幸运咯。 佢哋出入嗰个房屋处咧，都要攞个牌遮住块面噶，因为会好多人妒忌噶。 双喜临门啊！ 佢哋有份啊， 又大婚又抽到居屋，呢个真系替佢开心啊！ 真开心猪年。 佢话咧希望咧佢个契女 Maggie 同埋 Dan 咧就可以拣到一个深水楼。另外咧都补足自己啊！2月16号咧，同佢嘅老公咧结咗婚27年啦，希望佢老公咧可以同佢一齐继续同鞋到老啊！拣首好歌嚟俾佢哋，佢话 好啊！呢首真系好歌， 你坚真系坚觉得好啊！ 我 friend 唱嘅，点会唔好啊？ 哦，好啊，苏仲、 谢霆锋。 天空更海阔，即管去走，但你会指责。请你别来听我，我要谁来限制我自由？ Don't know 谢霆锋啊 ，featuring 啊 ，Jackson Wang 黄嘉怡啊，塑造电话号码18737388，18737388啦，继续打嚟睇下咩点唱。好，呢度个 Kitty 啊，佢话三位你好，今日咧就系我present project 嘅日子，希望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佢话咧好想听到《感恩的心》啊，系一首普通话歌曲嚟嘅，就想送俾 Ivy 咧里边嘅朋友仔，包括有啊汪哭倾啦。Miss 呢个 Alice Wong 啦，希望咧你教我哋嘅因为呢个 Alice Wong 咧就教佢哋英文嘅，就想佢早日康复。咁咧就佢之前唔小心咧，阿 Miss 撞亲个头啊，但系咧佢坚持唔请假。 嗯 ，Miss 多谢你悉心嘅教导我， 撞亲个头都唔请假。 我哋真系唯有讲句 Miss 你好犀利，冇错。 嗯， 咁咧就希望你就好好准备。准备嗰啲筆記同練習呢，等我哋可以呢即係學習得好，多謝你，咁感恩遇上你。 咁、好啊，你唱歌 呢隻歌唔識唱。 感激我遇见都有感激两个字得唔得， 幸运就是遇到你。 好啊，咁咪有幸运啦。 係啦、好啊。 好啦、幸运足晒啊。 好啦，蔡氏一家呢我真係喜事重重啊。佢计上个星期呢阿锦波同埋泳琪结婚之后呢今个星期日呢係阿蔡子聪啦同埋阿阮君 阮君表妹 阮坤啊，头先我问你嗰个字系咪读坤 系啦？阮坤 咧、结婚之喜，佢话全村咧上上下下咧都恭喜佢哋， 恭喜恭喜 恭喜晒！ 咁系阿蔡生蔡太嘅侄孙嚟嘅，咁希望咧星期日 孙去到。 咁其实都唔系难嘅， 系咩？好易嘅啫咩？ 侄仔个女 生出嚟就有侄孙 嘅 啦咩？ 个侄仔佢生咗个女，咁啊再结婚，不过都难嘅。 唔系咯，你头先都几关 嘅。我哋平时通常做侄孙啊嘛，即系侄完就算啦， 唔系直接系侄人嘅。 咁希望星期日咧，佢哋开心心顺顺利利啊！ 好， 跟住我呢度咧有阿小莹啊，佢就话咧啱啱咧喺 Facebook 见到手下留情啊，4月1号咧要去到一台度做节目。其实呢个都公布咗噶啦，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噶啦。我都睇咗条片啦，佢哋真係拍得好有心机啊！咁小莹话呢都真係好突然啊，不过呢唔紧要嘅，可能呢仲帮到佢添啊，因为平时呢做喺我哋二台做呢3点到5点呢佢返紧工啊嘛。係啦，咁样呢佢就话想点唱俾手下留情啊，所有台前幕后嘅人士收听啊， 亦 都会追住呢个节目㗎，咁我哋都会大力支持。 係啦，无论佢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定香港电台第一台，都系咁欢迎你去手下留情。 同埋都系香港电台啫嘛，其 实冇错。Okay. 好 ，Sunny Wong 就话啦，你哋好啊，二月系一个好忙嘅日子，点解呢？因为佢要准备 IELTS 试，系要准备学校功课啦，同埋咧升学，搞到咧佢每日都好攰啊。早早啊， 咩啊？ 琴日你又嚟到我学校啊？ 系啊， 琴日佢话见到早早咧嚟佢学校咧做演讲比赛嘅评判班， 哇，犀利喎，真系 犀利嘅，啲同学表现得好好啊， 系啊系啊， 转上学院啊， 系啊，佢话好开心见到你啊。 我都开心，我都开心。 咁、你努力加油啦！其实考 IELTS 都唔系好难嘅，应该。 你嘅意思系好鬼难定唔系好难啊？ 唔系好难咧，应该 都难噶。 系啊， 总之有读书或者咁讲，我哋考试唔系求分数嘛，今次唔得咪考下一次咯。 你就讲得好响啦，都系求分数噶，不过可以轻松啲求咯。好啦，呢度 Raymond 啊，佢就话啦，田豪祖又过咗一年啦，记得咧旧年都系一样咁样，可以听到你哋同我哋屋企人嘅祝福。三月份咧可以话就系我哋嘅家庭纪念日嚟噶，因为你记低咯噃。3月2号就系我同我老婆结婚45周年。3月3号就系我二女啊 Kenzi 嘅生日。3月4号就是我的孙仔 Ian 的生日，亦都是我大女 Candy 和女婿 Benny 的结婚周年，而3月14号就是我的二女婿 Johnny 的生日，希望你们可以跟我读出这个留言，祝福你们都身体健康。哇，整个三月 Raymond 即是 好多餐饭要食啊！ 基本上就你哋庆祝晒噶咯，系你哋包起咗个三月份啦吓。 好，跟住呢度有 Carol 啊，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知道呢几日咧你哋三个都病咗，阿祖咧礼拜三咧请埋病假添，豪仔阿天你哋都要保重啊，点只身体健康俾你哋三个听啦。 自己记 住，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先至可以带到欢乐俾我哋啊嘛。 系啊，冇错。不过我觉得除观音借富就借健康得唔得？ 睇下佢借3亿健康， 咁你借到健康，咁借咗边个嘅健康啊？ 咪一人一个咯。 唔系啊，借到边个嘅健康，咁要还翻俾人噶嘛？ 咁咪还健康， 还健康咯。 咁点样还健康？ 我唔知啊。 有健康嘅体魄。 哎，算啦，咁我借钱算啦，系俾现金我 都 话走音啊， 都话你借，你借个三千咯，三千烦老师慢慢借。 得，我要三千几 个。多咗，佢而家多咗啊，恭喜佢。 大家话啦， 嗱，求到佢求到啊， 求人不求花。 系啊， 三千五百万啊，唔知几多钱啦，17,380。 系 一早打嚟，一间就读你嘅点唱啦吓。而家听一节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交代三隧分流调整方案，计划今个月27日向立法会提出议案。佢话三隧分流得到社会大致嘅认同，但理解对隧道的收费水平社会有不同意见。他指中环湾仔绕道开通之后，西隧在繁忙时段的挤塞得以改善，红隧和东隧的交通负荷仍然超出 77% 和 38%， 因此必须透过调整收费令西隧可以接收部分红隧和东隧的交通流量。政府早前提出东隧和红隧的私家车收费分别加至40元，西隧减至50元，达至三隧分流。由于未能在立法会取得足够支持，当局在1月撤回议案，并在日前就调整方案分别约见不同政党争取支持。教育局建议修订中一派位安排，中学可以最快提早至三月通知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获取录的学生，当局正咨询相关持份者意见，最快2020年度的学年实施，即是现时小五的学生升中时可以适用于新安排。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说，现行在中一派位方法之下，自行分配学位申请结果和统一派位结果在7月初同一时间公布。过去一直有家长表示希望预早知道自行分配学位申请结果，以便掌握更多资料作选校决定。根据局方的建议，有关家长无需在4月统一派位阶段填写选校表格，相信有助减低学生和家长的压力。预算案提出斥资200亿元购置60组物业作130项社福设施。对于外界质疑每组物业成本超过3亿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电台节目解释，数字是预松了，因为不知道未来3年楼市情况。另外，实际缺乏地方的设施达400多个，如果名单上排在较后的社福设施，遇上合适的地点，亦都可能會購置物業。佢強調唔會買甲級商廈，但部分設施可能需要地鋪。羅志光又話：一直有利用空置校舍作社福設施，過去2年爭取咗3间舊校舍，但落實時間亦都需時5至7年。佢又話：由於立法會財委會議程多，預計暑假之後10月復會先至審批，預計明年年初啟動計劃，2021年完成裝修工程，相比覓地興建需時8至11年，時間已經加快好多。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朝美第二次峰會，成為進一步增進相互尊重和信賴，將兩國關係提升到新階段的重要契機。兩國領袖同意為北韓無核化和朝美關係發展繼續緊密聯繫，为解决会谈中讨论的问题继续对话。朝中社的报道指，会谈一致认为双方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状态、推动和平和实现完全无核化的努力，对增进互信、改变不信任和敌对关系有重大意义。又说在开辟朝美关系新历史中，难免遇到困难和曲折，只要互相紧密携手，发挥智慧和忍耐，相信朝美关系得以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今晚有1-2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较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0点，升127点，成交金额56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6点，升4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4升6，中国平安83.6升9.5， 小米集团11.7六跌2毫，友邦保险78.7升2毫，港交所274蚊升3.4，中人寿22.05升4.5，建设银行7蚊升2仙，中移动83.7升1.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69，瑞士法郎0.999，澳元0.70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5点，升240点。港金现价报12,292蚊，跌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3.32美元，卖出1,31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安哥同学会， 大家好，我是柳影红啊。结咗婚，我有家庭嘅挂赖啦。嗰度有成20年咧，我系离开咗观众。 系啦。 咁但系我再翻出嚟嘅时候咧，我一定要报答翻观众，真系好有心，好中意你，佢先买去买嗰张飞入嚟睇你。应该有好嘅嘢就送俾观众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惊工惊工惊工！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咧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嘅喎、 哦。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桂花儿、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听点唱，听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 系啊，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而家咧就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好啊，孙佳 Chan 咧就话啦：早晨啊，丰收三宝，今日咧3月1日啊，系佢姨甥女嘅生日啊，佢祝佢咧生日快乐，开心心，同埋咧佢今日1家3口啊，出去迪迪尼嗰度玩啊，庆祝生日啊，咁啊祝佢哋玩得开心啲。 系啊，你咧咁你点庆祝啊？ 呢度都有啊 ，Mandy Wong 咧，唔系 答， 佢未谂到啊。 唔系啊 ，Amanda Wong 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星期五想点唱啊？今日系佢结婚周年纪念啊，同、 wow. 桂花田一样，结婚19周年啊！ 哇，我咁耐啦。 结婚19周年， 系啊， 系啊， 即系你同我哋嘅听众一样，都系同日，亦都系19周年啊！ 厉害厉害！ 哇，系啊，我都话要做千禧新娘啊嘛，几咁有型啊！ 咁你谂住咗点庆祝未啊？准备好晒未啊？ 我琴日已经家大细庆祝咗啦， 十九真系一个好嘅年份， 点解？ 好嘅数字， 点解？ 当中代表咗好多佢哋婚姻嘅真谛， 系咩啊？我唔明啊！ 19 19，十全十美，长长久久，好。 好嘢，系啊！你几时把口变得咁好嘅咧？ 哇！佢原本系咪行呢条路嘅？ 谂过啊！ 佢原本咪行呢条路嘅。 删咗咪，我会吟第二首先嘅。 哇！ 系啊系啊！恭喜晒啊 ，Mandy 啊，唔系 Manda 系啊 ，Manda Wong 啊，系啊，恭喜你啊！希望你今晚都开心心啊 ！OK 啊！ 咁啊，另外咧，2月份咧，其实我哋玩玩星期天小主持咧，唔系大主持啦，都唔少。 都结婚周年。 边个结？边个生日？ 佢哋咧都有啦，阿岳南啦，黄婉杰啦，苏怡玲啦，萧家和啦，佢哋都系二月之星嚟噶，都祝晒你哋生日快乐，同埋咧， 祝佢哋咧各有即系有啲读紧书啦，有啲做紧嘢啦。咁希望佢哋个个都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啊！ 好，咁我哋听下听众先，有咩要点唱咧？你边个嚟噶 ？Hello， 丰收快活人你好， 系 Miko 系咪啊？ 我系 Miko， 你系 Miko。 Hello， 系啊，我要 Miko。 旧年我都有打嚟噶。 系啊，你打嚟讲咩噶？旧年。 我去年话，去年是正月十五，是星期五，又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 哦，那今年呢？今年有没有结婚周年纪念啊？ 28号就是新历，即是昨日。 OK， 太好了。 是 啊，是。多周年啊？ 澳洲。 你家在澳洲啊？ 九年，今年九年。 哦，去了澳洲九年了已经。 哦，不是，我去了四组澳洲十几年，结了婚九年。 哦，结了婚九年。 那你现在在香港还是澳洲？ 澳洲。 我打来，我告诉你，我老公中文名叫叉烧。 哦，记得记得。 叉烧饼是吧？ 是啊是啊，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咁今又多一年嘅结婚周年，有啲咩要同阿叉烧饼讲啊？咁 系啊。 系咪叉烧饼？佢系肥叉烧啫。 佢系肥叉烧，全靠你养到咁肥啫。 冇饼到嘅。 系啦。 唔系，我识佢都系肥噶啦。哦，咁佢仲肥啲。 你好满，你似乎好满意佢个肥嘅身形喎，系咪啊？ 系啊，好有福气，好一个佛咁嘅样嘅肥咯。 屋企咧悭翻唔使买佛像摆设啦，悭翻唔使买枕头啦，悭好多钱。 佢系西人，但系佢咁啱我哋香港嘅天后诞咧。 天后诞做乜事啊？ 佢嘅农历生日咯， 就农历生日啦。O K， 你仲可以 系天后好似一个缘分咁 赐俾你嘅。 咁你就带佢翻嚟天后庙嗰度啦， 开库啊呢排， 仲要再去 有啊，年年都有翻嚟噶，有噶， 真系啊，真系去天后嗰度啊？ 喂，翻嚟咧中唔中意食叉烧啊？ 天后庙有元朗啦、平斜啊。 系， 同埋去过长洲嗰个啊，又去黄大仙啊，咁嗰啲咯。 哦，你嗰阵时带佢翻嚟香港，有冇带佢去嗰间牛奶公司度食过啊？你话俾佢听，喂，呢间嘢都系澳洲嚟嘅，咁样。 冇去佐敦嗰头咯，我哋唔系。 佢有分店噶嘛？ 系系，其实我都系 讲 下笑嘅啫。 好啊。 你讲啲甜蜜蜜嘅嘢俾阿叉烧听啊。 甜蜜蜜啊！ 佢广东话好好未啊？ 我就点咗吓？ 佢广东话学好咗未？ 几好啊！ 几好啊！咁你讲啊！ 旧年点咗终身美礼， 系 今年同佢讲咗，其实我哋仲有一首主题曲会系话啊许冠杰嘅最佳拍档。 哇！有品味、啊，你难得拣呢只，我哋都识唱、啊。 点解会 最佳拍档？ 系啊， 系 咩话？ 我哋差唔多年代七字头出世嘅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死都认 系啊！ 你咩狗啊？ 我哋不如一齐唱啊！你识唔识唱啊？ 佢我哋系噶，我哋系，跟住佢就会唱下一句咯。 哦， 咁佢会唔会歪歪地音噶？佢而家阿敏树啊， 佢今日翻咗工，佢琴日扎病同我一齐，今日 因为庆祝啊嘛。 你讲到咁远，虽然喺大气电波咧，佢老细应该唔会听得 到，听唔到嘅，听唔到嘅。 系啦， 系啊，好啊，咁佢一唱嘅时候，咪咁啊，我哋系最佳拍档， 佢话都 OK 正咯，唱得， 我哋系最佳拍档。 有阵时佢会最鸡有 啲，最佳拍档 都好啊， 几好食。 你个样似叮当，我个样似蜜糖，最鸡拍档，听到都甜蜜。 好啦， 多谢 晒 你 啊，祝你十周年啊，希望你继续会打电话嚟啊。 系啊，祝你哋永远开心快乐啊。 拜拜啊，又叉烧又最鸡咁样，真系啊，唔怪之肥嘟嘟啦，佢可以。 OK， 好啦，呢度咧有啊，阿史 Sir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啊 Andrew 听啊，因为佢咩啊？哎呀，因为佢咧系2月29号生日。咁啊，琴日同今日咧夹住中间啊，咁啊就冇咗日，要等出年咧先有正日2月29号生日嘅。不过都要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好，再听个听众系边个 ？Hello，Hello， 丰收快活人你好， 你好， 你系点称呼啊？ 梁太， 陈太， 陈太你好， 陈太系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有啲咩想点唱啊？ 今日系我仔海迪生日，佢今年39岁啦。 哇，海迪。 是啊，开心听到他说要戒烟，咁我真係好希望他能够成功啦。 即係其实呢嗰个画面都奇怪，海迪呢好似好 BB 嘅名啦，但係佢话戒烟39岁。同埋呢个妈妈陈太呢，你好后生。 好后生冇声佢喎。 係咪呀？ 係喎。 佢食咗几耐烟啊？点解可以有咁大决心嘅？即係分享一下先。 因为要生 BB 啊？ 你諗下佢39岁嘅话，我当佢20岁之前食啊都差唔多20年啦。 係 咪呀？ 即 係 觉得佢食够啦。 唔係，係佢自己即係好開心，聽到佢今年即係話落定決心去戒煙咯。 係， 即係食煙唔健康噶嘛，即係錢啊，另外一個問題啊。 係 其實最重要就係健康咯，咁空氣又好啲。是咪先？身体又健康。 好啊，佢呢啲要自己顿悟嘅。你之前可能你点样鞭挞佢都冇用嘅，真系。 系啊，佢自己有决心去做咯。咁其实佢系正月十五嘅马骝嚟嘅。 啊，马骝仔。 咁今日咧就系正日嘅生日啦，新历。咁我都希望佢生活愉快啦。大家都即系工作就好紧张啦，香港人系咪？ 系，冇错。 大家。豪仔，你哋都系啦，个个身体健康啦， 希 望快啲好翻。 系，你会送咩礼物俾佢啊？ 冇噶，我哋自己通常都系食下饭啦，即系其实唔系话一定要礼物嘅，其实心啊，即系大家有个心，即系知道对方嘅存在啊，一句问候嘅说话，其实唔需要咁多礼物噶，物质上嘅嘢唔系咁重要咯。 唔系我谂住你， 唔系 你奖励佢 啊， 啱戒烟成功啊嘛， 佢有咁计划啫，系咪？ 我奖励佢嘅话，咪可以同佢去食下饭咯。如果佢中意食咩，我咪煮咩俾佢食咯。 系咯， 其实咁已经够啦。我估海定咧一定会收到你嘅 message， 唔单止同佢咧，即系俾个生日嘅祝福佢啦，仲喺度祝福佢咧要成功戒烟。咁我哋咧都支持阿海迪啊吓。 海迪身边会唔会有人又踢一踢佢啊？可能譬如女朋友啊、老婆嗰啲咧，就鼓励下佢 啦。都会嘅，都有都会嘅，系啊系。 你乜嘢？你四十三十几年前，你改佢名叫海迪哦。 系咯， 佢英文名。 因为嗰阵时咧有个卡通片咧，有个海迪好得意嘅。咁我本身又即系嗰阵时又细啦，我生嗰时都好即系唔算太大啦。咁啊觉得几特别个名，有少卡通咁样。 但系嗰个女仔嚟嘅，好似系嘛？嗰个 Heidi 啊嘛，系咪即系？ 其实都唔分男女嘅。 都有嘅，个阿议员都叫朱海迪嘅， 系咯， 系啊。 因为嗰阵时个先生嗰个仔唔知仔定女都系又叫海迪啊，咁啱即系报读我间学校咧，嗰时先知道。 系 吓，都好多人叫。海迪嘅唔紧要噶， 好到祝我都中意个名啊！咁都祝阿海迪要生日快乐啦，你开开心心啊，陈太。 OK， 好，多谢晒，拜拜。 好啦，呢度咧有 Judy 啊，佢话咧你哋好啊，佢话咁快咧又到三月啦，佢话今日咧今年啊嘅农历新年过得好愉快，因为咧住喺澳洲啊、美国同加拿大嘅家姐们咧，佢哋翻嚟香港度岁啊，系啊，同埋咧佢哋咧97岁嘅妈妈向佢哋拜年， yeah， 哇，你小心啲讲说话。 仲有， 你小心啲讲说话。 30年啊，都冇翻过香港嘅姐夫，都一齐翻嚟庆祝个过，真系大家好高兴，好高兴啊！ 大 团圆啦，真系佢话希望咧，大家咧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下次再聚首一堂嘅时候咧，等佢哋八子弟妹同妈妈庆祝100岁生日。 好嘢，好嘢，然后再玩个游戏啊！妈妈，你认唔认得我啊？系啦，我系隔篱邻舍嚟噶啦。 高兴啊！ 跟住呢度有 Heidi 啊，佢就话咧：风骚三宝早晨啊，下个星期咧就系我大仔最后一次情婚事啦，希望阿 Mark 哥。个大仔叫 Mark 哥啊 ，Mark 哥可以发挥咧超强嘅表现啊，攞到好嘅成绩，读到佢心仪嘅中学啦，加油啊，妈妈爱你啊，唔知几时咧先至可以改善到而家嘅教育制度咧，啲学生哥啊读书压力真系好大啊，见到佢哋都觉得惨啊咁啊， 系你与其等个教育制度改变，不如你改变自己态度算啦， 我都系心态改变， 系啊，真系，好呢度个包包咧，佢就话啦，又型又炫耀又靓女，就系你哋三个啦，我系平洲包包啊，系咪好耐冇听过我个？名咧， 真系几好 啊！好耐冇点唱啦，希望大家咧首先就高高兴兴啦。呢个礼拜日咧，妈妈有几个同事同埋屋企人咧就会嚟平洲探我，一齐去玩。到时咧仲会有咧两个小朋友咧好有兴趣话会同我玩添。我妈妈有啲担心我会失礼， 点解啊？ 其实我系细胆啫。佢话我唔知点解，希望礼拜日天气良好，等妈妈啲朋友咧可以欣赏多啲平洲嘅自然景观。 哎、不过咧就听闻台讲咗星期日会落雨啊， 系咩？ 系下个礼拜成个礼拜都落雨。 哦，咁啊仲好咯，一落雨就冲走晒啲乌烟瘴气嘅嘢。咁咧佢就好有品味嘅，豪仔，你可唔可以唱我爱大自然啊？我哋一齐唱啦，一二三， 绿 音女粗波声，一人讲绿音女，我哋就想唱歌。 我起错咗歌啊！ 你唱咗边只？ 我系想唱期望每朝早啊， 系啊，我都似啊呢个。 系啊， 系啊，在山色水咩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呼呼呼呼 好呢度呢度，系 Nana 啦，就 呢个戏都演奏埋噶，几犀利啊！ 喂，佢呢度听住啊，你最惊啊！佢话佢去咗一个总部嗰个地方， 警察总部 系啊，佢话有公关长嗰个咧，系啦，佢冇讲边个总部啦，总之咁啦。 有边个啊？ 公关啊，即系关公啊， 关公啊，有关公像嗰个啊， 系关公惊 啊， 我啊， 佢咯，跟住 惊警察啊，佢话 警察啊嘛，佢去个警察总部咧， 佢都惊咧， 佢哋有听风。 方叔，阿 Sir， 阿 Sir， hello hello， 阿 Sir， 我系好人嚟噶。 佢话咧好亲切啊，佢话咧方叔真系无处不在，佢想点唱真心之歌俾佢哋听。 但我想问下，佢哋喺警署嘅边一个位置？ 可能文职咧， 又唔知道啊。 但我想会 唔会喺报案室嗰度？ 我想问警察总部系咪湾仔？ 湾仔 系啊， 系啊。 我知道点解，因为上次我上咗去食饭。 哦， 我真系入咗警署入边度食饭啊。 有佢个 canteen 可以食噶嘛？ 唔系，我直情系咧，因为嗰次咧就系我帮警队做咗啲工作， 做认人手作啊，认人手作啊， 你 系 被认人一个， 跟住咧佢哋 犯人 嚟 喺度， 系咯，终于认出咗你啦，查仔， 因为我同阿 Kitty 一齐做嘅，佢哋就邀请咗我同阿 Kitty 咧一齐同佢哋食咗个 lunch。原来喺湾仔嘅警察总部咧，佢哋有一个大厨系负责煮咖喱，系好出名嘅， 系啊， 即系所以咧，佢哋嗰个系对，即系如果佢哋一啲嘅 guest 嚟到嘅话咧，煮呢个咖喱俾佢哋食， 就系重头戏，系即系欢迎贵宾啊， 所以我嗰日识咗好多阿 Sir 同阿 Madam 啊。咁都喺度 thank you sir， 你明明嗰日 系又咩咁 sir 咁样？ 嗰日其实佢哋系想请 Kitty 食饭嘅啫， 咪就系咯。 但系你嚟到又唔知点样嗌你落去楼下嗰度食三文治喎。 哎呀， 你 蚀 咗埋。 唔系啊 ，thank you sir，thank you sir，thank you sir， 听听 支持丰收快乐人啊！ 听咗电话，你系边个啊 ？Hello， 何太。 喂，何太。 系你好。 喂，你好啊，何太。 系，请讲。 片同埋 阿祖。 Hello， 何太你好。 系啊，何太有咩想点唱啊？ 冷静啲， 冷静啲，你系保重身体，祝你早日康复。 因为我哋都咳啊， 我哋惹到你啊。 我接到豪仔嗰个咩啊， 而家 病咗成个礼拜。 系啊， 我又唔好意思咁样讲喎，真系咁。但系你点啊？你而家我哋交流下啲经验先，真系好啲啦，系嘛？ 好咗好多啦， 系系冇事嘅，冇事嘅。 我女咧就三月八号生日， 系 我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系 同埋咧希望佢。工作顺利啦，样样。你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啦。 佢叫咩名啊？ 唔记得咗。 文女，我叫佢做文女啊。 我哋都叫佢文女啦。好啦，我哋 一人 预备咯，一二三，工作你福寿与天齐， 文女， 庆贺你生辰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文女， 恭喜你，恭喜文女，除咗那美丽文女猎人，嚟齐晒。 我睇 一度喺度哮喘， 我哋嘅话 系啊。 你日日对住佢， 系啊，你都明白我几难受。 唔系阿文女话好开心，文女 唔系而家何太好开心啊， 何太开心， 佢而家开心到成个文女一样啫。 多谢你哋， 系咯，但系你咳都要小心啲， 系 嘛， 系啊，保重身体。 系啊，呢排都系咳嗰啲咧，真系多。 好啊， 车嗰啲人 个个 惊惊。 系啊，嗱，你听我讲，你将你身上面值钱嗰啲嘢而家除低佢，攞个袋入嚟广播道嗰度，我哋帮你祈福。 系啊， 咁啊，连埋啲病菌咧就会药到病除噶啦。 系啦， 如果听到呢啲电话咧，你千祈唔好信。 嗱，你用呢个方法几好噶啦，真又咳又好，假咳都好，即系咳咗佢 就好得 好。 系啦，而家你 多谢， 好嘛？咁我哋准备对住你个电话咳咯，一二三，咳。好，拜拜，多谢晒。 Thank you 何太。 好啦，除咗何太咳咧。Pinky 你都话啦，哎呀，三位你哋好啊，佢又系天水围 Pinky 啊，好耐冇点唱啦，祝大家咧有个愉快嘅周。 佢系边个啊？天水围 Pinky 系啊， 我嗰个尖沙咀苏小味道 啊，平洲包包我哋 系个平洲包包天水围 Pinky， 哇，犀利 啊！先你做咩尖沙咀苏小啊？ 系咯， 佢话咧，哎，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五六日，佢咳咗三个几月啦，都好辛苦啊，快啲俾啲正能量佢， 俾晒你啊， 系 啊，好似咁样咳走晒所有嘢佢咯， 好啊， 长路有尽时，咳完就冇噶啦， 好，诶，准备郑伊健歌，好唔好？ 好嚟。 佢系朱富狂，郑伊健演唱会今晚尾场啊，歌手。 哎呀，系喎，伊健演唱会 我睇唔到啊，因为病本身系可以有飞睇嘅，但系咧， 你醒我哋啊嘛，你 好熟咩而家？ 唔系咯， 睇到同我讲嘢， 你自己唔睇你就俾我啦， 收嘢啊你， 八三八四八， 你咪见到伊健头发长，你唔抵得，唔想入去睇啊？ 肯定 系啦，我唔俾我哋啊嘛，真系，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系咪先俾我哋啊？ 咁样好，呢度有 Fanny 啊，佢就话咧，甜甜早早豪仔早晨啊， <Hello. S 2> 下个星期一咧四号咧结婚32周年啦， 32周年。 希望嚟紧嘅日子咧，我老公同我咧最紧要一定要身体健健康康，佢咧好中意张学友嘅歌。 但寫錯咗字，張學友嘅友係有冇嘅友，張學友嘅歌， 希望所有嘢都有。 佢會唔會中意張學啊？ 跟住 有啲歌佢中意嘅，真係。 佢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或者每天愛你多一些都可以㗎、嗯。甜甜，祝你咧結婚周年快樂啊！ 謝謝， 要永遠幸福，開開心心。你哋三位咧要好好保重身體啊，身體健康咁話。 我決定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我哋斗膽做張學友歌曲嘅第三首推介人。我哋希望大家要了解到，其实学友系有多过两首歌嘅。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同埋每天我哋多些以外咧，佢系有第三 首。分手仲要在雨天， 同埋同埋《爱郎传说》啦，系啦，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啦， 还是觉得你最好啦。 系啦，而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推介埋咧，张伟健歌手咧系有两首歌嘅，起码。 身体健康。 系啦， 我识唱真真。呜 假假系啦，其实你爱我像谁都得嘅，系啦，我哋唔好净系得一首，我哋下次做一做呢一个唱片嘅推介先 得。咁、好啦，呢首一定要唱噶。 系边首、啊、 ？Irene 话咧，今日系佢妈妈咧嘅生日生日啊，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仔。你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啊？我知佢听紧噶，妈妈听紧你，佢等紧你嘅生日歌啊。 好啊，我哋又唱翻个日文版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唔系，我想话，我琴日搵到你讲 话嘅，点解点解点解点解？ 我而家即刻 OK。而家要你玩你玩，好啦，呢、這个 Wailing O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星期日咧系佢儿生孙浩浩咧三个月大八日宴啊，就咧请你哋咧读出祝福，希望祝福佢快啲长大啦，身体健康啦，今个星期驾车四年大，要放佢喺车厂摆千日宴，已经五劳七伤，仲要大修，即系好似你个 friend 咁啊，曾志豪， 唔系佢嗰个直情系收埋添， 我嗰个车系属于二万嘅。好兴奋喎！ 好兴奋噶，佢仲可以度身订造咧。你将你个朋友个名咧， 咩文嚟？ 系啊，嗱，但系首先要俾条片大家睇下嘅。呢条片咧系 喂，又系大妈广场舞嚟嗰啲 friend 嚟噶系嘛？ 咦，做咩呢个系咁样？ 咦，大外国大妈嚟嘅点解？ 嚟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得唔得呢个？ 睇下呢个听众啊， 我 叫 Hello， 你系边个啊？喂，系你啦 ，Hello。 咦佢你首歌哎呀喺度喺度， 你咁多仔 啫 ，Angel，Hello Angel， 系啊系啊，今日我妹妹 系 Danny正日生日， 嚟啦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佢叫咩名话 ？Danny 啊， 哦 Danny， 叫 Danny 系嘛 ？Danny 定 Danny 啊喂？ 病啲啊 ，B A， 病啲啊，真系病啲， 病啲啊， 病啲， 病唔好病啲就得啦。 仲有咩讲啊？ 就3月11日生日， 哦，又要唱咯，咁 Angel 生日快乐。 仲有阿 Ben 咧，就3月12日我妹夫生日。 哦，即系你个妹个老公。 系啦， 妹夫就梗系个妹个老公啦， 可能有两个妹噶嘛。 咁另一个妹都系个妹个老公啫。 我先 say 佢个妹啊嘛。 咁啊，跟住咧就祝佢哋即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最紧要系。咁啊，跟住咧就我细佬啦 ，Kelvin 咧就啱啱先做咗个手术，咁啊祝佢早日康复啦， 系冇事冇事， 身体健康系啦。咁啊，同埋阿二汪咧，我妹妹咧，佢呢排成日都咳啊，同埋感冒啊，都等佢可以快啲好翻啦。咁而家咧就好想你哋点一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明明系生日，点解都要身体健康？ 因为个个都咳啊。 哦，又系嘅，咁又 真系个个都唔舒服，系啦系啦。 明嘅明嘅明嘅，我哋不如拍翻嗰个广告俾你听啊。咳啊，痰多啊，唉、哎，成日咳。嚟啦，听翻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啦，系啦，系啊，好啊，我哋都祝你啊健健康康、开心心，好唔好？ 系啊， 好啊，好啊，你记唔记得我咧？诶，做 啊嘛， 女系云南。云南结婚嗰、那个， 我记得喎，真系记得喎， 记得喎，好特别喎，你个女， 佢五月就做妈咪啦，五月 咁快嘅， 犀利犀利， 恭喜晒啊， 后生啊嘛， 系 喎，你好恭喜你， 佢会唔会就喺云南？ 未嚟啦， 系咪 Make in 云南嗰度制造出嚟噶？ 唔系啊，喺 Make in Hong Kong 制造。 我哋以为嗰度咧，即系水土特别好啲啦，一击即中啊，真系叫阿田都过一过去啊嘛。 咁佢会翻嚟生 B B 啊？ 翻香港生 B B 系啦系啦， 啊咁你好开心啦。 OK 啦， 哇！咁你做婆婆啊，哇！唔开心啊，系啊，你劲 OK 啊， 多过 OK 好多啊，真系 恭喜你，恭喜 做婆婆啦， 系啊，得你高兴啊， 我真系好记得噶，你上次打嚟就系话， 因为云南我都觉得好特别啊， 我冇记错，你话你个女。 俗真係好特別嘅，真係。 係啊，仲有咩風俗啊？ 接新娘咧，好鬼得意嘅。原來咧，佢哋咧要收埋對繡花鞋，就等個老公咧就同佢著對繡花鞋，咁啊叫過門㗎啦。 哦，佢哋睇中意灰姑娘個故事。 咦，咁系咪即系嗰度女人嘅地位都几高喎？应该 系啊，坐喺度等佢同佢着鞋咯。 系咯， 系。 你话而家阿田， 我今晚先玩下呢样嘢先。 好搞嘢啊！真系 系啊，真系搞嘢噶，佢谂住。 恭喜晒你啊 ，Angel！ 多谢 Angel， 你做咗婆婆 ，B B 出咗世又打俾我哋啊！ 系啊，好啦，再倾啦，拜拜。系得，你自己同阿华讲啦。 做咩啫？你都可以玩下噶。 阿华冇鞋玩劇走。 系啊，我哋都要祝埋阿典啊结婚周年快乐。 系啊，俾你唱一句啊，谁轻轻叫唤我。 大家再见，拜 拜。 拜 拜。